及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亦都有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希望日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深化各领域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共同推动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日本东京都新增2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25日在50宗以下，重症患者维持在10人。当地传媒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下个月起为合资格人士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虽然目前接种两剂疫苗的年龄是12岁或以上人士，但厚生劳动省鉴于案例不足，计划第三剂疫苗接种对象是已打第二针后满八个月的18岁以上人士。天气方面，一股乾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40% 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晴及非常乾燥，明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4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非常乾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日间较为和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 36%。 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24,996 点，升183点，总成交1,362 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492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14,515点，跌56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483.6升19.6，盈富基金25.16升2毫，友邦保险82.55跌3.05仙，美团277.4升7蚊，比亚迪股份299.4跌11.2，阿里巴巴161.2升4.1，恒生中国企业90.3升1.04仙，药明生物104.0升4.4，中国平安56.7升5毫，小米集团20.6升2.5。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9，英镑10.548，瑞士法郎8.535，澳元5.744，加元6.272，新西兰元5.541，欧元9.007，每百日元对港元6.8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05。日经平均指数报29,106点，跌178点。港金现价报16,940蚊，比上日收市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32美元，卖出1,826.83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北港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南边围回旋处噶。重复一次啦，就是、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北港路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南边围回旋处。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山顶道因为较早时山泥倾泻，介乎百家道和马纪仙峡道的山顶道是继续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重型车辆是不能够驶经这个路段的。现在大的交通比较繁忙一些，落山的龙尾去到山顶道近几里民道，百家道都有少少车龙的，而上山的龙尾就分别在马纪仙峡道近住宝云道，同埋另一边嘅山顶道排到去司徒拔道交界。喺九龙方面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桥面稍为多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六轮街车多缓慢，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去果栏。另外啦，喺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噶。

20多元左右啦，即係實際嚟講咧，市民要預計啊，出年嘅電費咧，起碼嚇要俾多100元先找到數嘅情況。 嗯，係啊，依、這個加幅咧就都其實係高嘅。咁我哋點講話高咧？我哋相比翻咧，就係即係而家嘅通脹嘅指數啦。咁啊，同埋咧就係因為嗰、那個尤其是最近嚟講咧，就全世界都係咁噶啦，即係個通脹壓力係大嘅。咁啊，啲係唔都係啲基本用品咧，包括食品啊、副食品等等嗰啲咧，其實都喺度漲緊價嘅。咁呢個係世界現象嚟嘅。咁香港呢個唔例外啦。咁但係咧，就而家咁嘅加幅咧，就喺一個即係而家點講咯？我哋講個經濟咧，未完全恢復啦。咁啊，失業率都係好翻啲，但係好多人嚟講都仲係嘅，生活都好艱難嘅。咁喺呢段時間裏邊，你話要加價咧，咁啊，雖然你點樣解釋都好啦，但係你話即係如果平均係7% 嘅加幅咧，就對我諗尤其是一般嘅家庭啦，特別係即係在職人士嚟講咧，就都係好大壓力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個人工嘅加幅裏邊咧，我諗呢兩年咧，基本上好多人都係即係停滯不前噶啦。咁甚至有啲朋友可能仲會遇到有失業嘅壓力啊等等啊咁。咁你電費依個基本上你就冇得避噶嘛嚇，即係你唔係話有得慳啲噶，慳啲最多都係而家冬天你可能就唔使開冷氣住啫。咁但係依個係一定一個家庭裏面基本所需嚟嘅。咁頭先我哋講咧，譬如食品亦都係基本所需嚟，咁變咗整體嗰、那個承受物價上升嘅壓力咯，相信對一般市民嚟講係會好大嘅。所以我相信今次裏邊咧咁嘅加幅咧，就雖然我哋依家會探討好多原因、好多考慮啊，咁但係咧，我諗對市民嚟講咧，一定係會好多意見啦，同埋咁一定會有好多反對聲音噶啦。 我覺得咧，即係因為以前唔需要持家啦，咁啊爸爸媽媽會交咗電費，所以冇乜感覺。而家咧自己開始要即係學下睇電費單，就識肉痛啦。咁啊同大家拆解一下張電費單先，陳景祥。嗱，其實咧而家電費咧有兩個組成部分嘅，一個咧我哋叫做基本電價啦，另一個咧就係一個燃料嘅調整價。咁其實咧兩電就話咧早前動用咗電費穩定基金同埋燃料帳啦，已經凍結咗基本電價噶啦，唔係仲貴啊，佢哋咁講。咁今次呢一個加幅咧係由於國際燃料價格嘅飆升啦，例如港燈就話咧近半年嘅燃煤同埋天然氣價格咧分別貴咗2倍同埋4倍，咁所以咧今次嘅加幅咧係涉及燃料調整費，仲話咧兩電其實提供咗好多特別嘅回扣噶，所以咧先至可以將加幅咧壓喺單位數。嗱呢個講法咧，我哋細味一下咧，就即係話其實咧嚟緊嚇，當佢哋嗰啲嘅回扣啊用得7788嘅時候咧，第時我哋跟住落嚟未來幾年可能要面對一個係超過單位數嘅加幅，所以咧今次電費加價咧，除咗話大家即市民嘅生活咧係會好即係百上加斤之外咧，另一個大家要留意嘅地方咧，就係講緊未來2到3年嗰個電費咧，其實只會出現一個咧係只加不減，而且個幅度咧係甚至咧會比起而家更加大嘅情況。 嗯，係啦，你睇翻話咧，即係個加幅咧，咁啊港燈自己講啦，個咧原定咧就可能係會加到15.1% 添嚇，咁啊的確係好誇張啦嚇，即係如果依個係咁嘅加幅的話，咁啊當然咧亦都有頭先我哋講嘅咧，就已經係動用咗好多嘅儲備。或者動用咗好多可以用嘅資源啦嚇，即係佢兩間電力公司講法就撳低個加幅去咁樣。咁但係呢個咧長遠計都好難可以支撐到嘅，因為呢個咧我哋睇翻咧就係無論電力公司咧同埋一啲學者啊，即係比較了解個能源市場咧，都係預計到未來幾年咧嗰個能源嗰個價格咧係會高嘅。咁啊，仲有一個因素可以考慮，咁大家可能有興趣討論都可以留意一下咧，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全世界叫做減碳啦嚇。能源嘅結構咧開始轉型緊嘅，即係由傳統我哋用緊嘅油啊、煤啊呢啲即係污染嘅咧，可能轉到天然氣啊或者其他嘅再生能源。咁呢啲都係需要投資嘅。咁你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兩電咧計個電費咧係除咗頭先我哋講嗰兩個基本因素之後咧，仲有計一個咧佢投資額咧係要由一個資本回報咧係一條方程式去計嘅嚇。咁到底嗰度部分咧會唔會係因為我哋未來要轉型？咁啊呢個世界冇免費午餐嘅嚇，即係你要轉型要用一啲潔淨能源咧，你一定係要付出個代價嘅， 有啲基建咯， 係啊，咁所以咧展望個未來咧，事實上呢個係真係冇得避免噶啦。咁到底未來嘅出路咧，係不斷地加價，或者政府係咪會有啲新嘅措施，譬如話可能有補貼啊，將啲補貼長期化咧咁。咁呢個咧，我諗一陣間大家都值得去討論嘅一個焦點嚟 嘅。嗱，聽緊節目嘅聽眾朋友啊，你自己聽到今次嘅加幅，你嘅反應係點咧？嚟緊咧又有冇一啲慳電嘅計劃咧？起碼都即係希望啊，嗰個電費嘅支出咧可以控制喺一定嘅水平咧。歡迎你打 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就即係請嚟一位啊，好關注電力市場啦，即係電費價格嘅朋友同我哋傾下。有世界綠色組織嘅行政總裁余遠請喺電話旁邊，余遠請你好。 系高小姐你好，系景祥， 系你好，杜丽月你好， 系啊系啊。 余院请啊，我哋头先咧就即系大概讲咗今次加价嘅一个背景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即系从嗰条数上面咧去分析一下？今次市民咧就觉得个加幅都好犀利啊，因为即系都系九年嚟啊，或者系十六年嚟嘅新高，但系电力公司咧就话能够压到喺单位数嘅加幅咧，已经系好努力噶啦。你自己点睇呢个加幅咧，算系高定系低咧？ 就咁样讲嘅，即系加咁多当然系痛苦嘅事啦。咁而我之前做咗预测嘅，其实又咁讲，即系前几年我已经计依几年嗰个幅度噶啦，因为要转变能源个组合嗰度。咁我嗰阵时其实计过咧，都系双位数字嘅，就13%-16% 左右依啲嘅数字嘅。咁当然有好多因素左右咗。嗰啲幅度啦，咁但係呢其实都走唔开一个双位数字一个比较大嘅转变嘅咁样。咁而家佢其实呢我咁样形容啦，即係翻箱倒笼乜都出齐呢嚟攞咗啲储备或者盈余呢嚟压制个加幅。咁所以呢其实原本应该真係都会去到双位数字嘅个百分比。 咁要翻箱倒笼都顶唔到好多次㗎喎。係 啦，我见今次啲咩地租啊差饷啊都 出到 尽 啦。 係啦，地租差饷呢佢前几年呢呢、這个回扣呢都俾过一次市民嘅。係、政府俾两即係电力公司要再俾返市民。咁而点知呢即係派过之后都已经淡忘咗有呢样嘢啦，咁喺一个笼底呢即係抄返出嚟咁都用埋咁样。咁所以呢就今次都係好夸张嘅，中电为例用咗20多亿嚟应压嗰个加幅啦咁样。咁、但係呢即係好似你哋咁讲啦，即係其实都担心嘅，喂都出咗咁多嘢喇喎，咁下年点算啊，即係后年嘅加幅又搵乜嘢去抵消啊咁样。 余院长，想问下你咧，你头先讲话咧，你个计法咧就会大概可能去到13%-16% 啦。呢个你讲紧系一段几长嘅时间之内系要维持呢件事咧。咁同埋即系嗱，我哋头先讲啦，即系你即使系点样补贴嘅话咧，都系有限度嘅啫。咁呢个咁样嘅加幅会唔会喺明年可能已经开始杀到埋身咧？即系个双位数字嘅加幅。 我自己觉得啦，即系当然，即系呢个大家都唔希望嘅，但系咧，即系真系面对个现实啦，纯粹从数据科学上去睇咧，有一啲变数嘅，就系话燃料嘅价格、天然气究竟到时个升幅会点咧？呢啲会影响嘅。咁、但系咧，我觉得走唔出呢个双位数字嘅增幅噶啦。嗱、点解咧？几个原因啦。咁第一就系、而家由烧煤减少咗，就变咗天然气机组啊，我哋讲嘅 CCGT 嗰啲嘅燃气机组啦。咁而家换咗一部分噶嘛，但系会继续换嘅，即系譬如龙鼓滩有一台啱啱整好咗啦，咁第二台又会喺2023年又会搞掂喎、咁样。咁呢度呢就係头先景祥你讲嗰个资产值啊，就係嗰度会增加嘛，咁又系个基本电费嗰度又有加价压力啦。咁但你换咗机组，咁你要有燃料放入去烧先发到电㗎嘛，咁即係要买天然气啦。咁我自己而家暂时冇人预测到嘅，坦白讲即係冇咩预测，都系即係得个预测嘅啫，冇人知道实际油价个走势点嘅。咁但係你睇到油价上年同今年呢差咗成倍㗎啦。咁而天然气就同油价挂钩嘅。咁所以呢就天然气个价格我睇到短期内唔会回落囉，係会上唔会落囉。咁呢啲传统化石能源呢喺而家即係所謂轉接緊、轉型緊去碳中和時代嘅時候呢，只係會貴嘅，個個都係會搶去做一個所謂過渡嘅能源。咁所以呢就我又睇唔到會跌啦啲燃料價。咁你咁樣雙管齊下之下呢，其實睇唔到有啲乜嘢跌嘅因素喺裏面囉，因為你只係會不斷即係會減少煤㗎嘛。 咁你天然气又贵煤三倍， 嗯。 遠請啊！嗱，你頭先咧就提到我哋而家處於一個能源轉型嘅階段啦。咁我相信即係聽眾都有留意嘅。我哋前排先有個氣候藍圖出咗嚟，講緊我哋2050年有個即係碳中和嘅目標。咁講緊話我哋唔再用煤咧作為日常發電咧，其實2035年之後已經要做噶啦。咁當我哋一路話轉型用一啲清潔啲嘅能源啊，用天然氣啊，甚至風力啊、太陽能啊等等嘅時候，咁你剛才的形容就是越来越贵，那我们这个过渡期其实要捱几多年那个电费的加幅才会稳定下来呢？是不是说都是十年以上的事呢？ 都会有的，我觉得五年内会比较明朗的，在个技术科技上，即是说譬如转去是不是氢的能源啦，这样即是这一些会比较清晰的。那就另外就是为什么说这里一路过渡呢？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呢，就是新的能源呢将来比较洁净，所谓零碳又好低碳的能源都好呢，他们不用买燃料来烧啊。 嗯。 那你太阳能那些就直接在太阳度吸收啊，日照时间、嗯、或者风能那些。那另外氢那些都基本上不用买原材料啦、嗯、即是他有一个原材料在这里，但是即是基本不想买来再处理这样。 嗯，所以那个是会减的，即是有机会。 睇啦，咁起碼叫趨向穩定，即係你會知道。咁當然呢個同個規模、經濟啊、天氣啊各方面有影響。咁但係你大約會知道係某一個範圍裏面。 嗯，當然於啊，我想嗱，即係而家呢件事咯，即係會分開，即係有兩種反應嘅。即係我諗有啲人譬如比較即係對於氣候變化或者啲能源結構比較敏感啲嘅人啦嚇，咁、啊、就會覺得嚇，即係依個都可能要有一個陣痛嘅，咁我哋冇辦法啦，我哋慢慢長遠計啦。這個趨向都會係會可以解決到嘅咁。咁但係對一啲譬如基層啲嘅市民，或者佢真係對住生活壓力嘅，咁佢唔會理呢啲嘅。佢只係對張電費單就話你一路加落去，咁同埋按照你睇你個專家嘅估計十幾個 percent， 咁點頂咧？咁依個過渡咧，其實如果喺香港嚟講，應該點做咧？或者係咪有啲咩其他外邊嘅方法可以避免到即係承受一個大啲嘅壓力，但係又可以做到依個轉型嘅？有冇一啲咁樣嘅方法咧？你覺得？ 嗱，咁我哋真係一定係支持好關心基層嘅，即係我哋世界綠色組織以前喺幾百個劏房都幫啲居民慳電啊，搵啲慳電嘅電器俾佢哋啊，幫佢哋即係減輕個經濟負擔嘅，有做嘅。咁但係呢，即係呢個係一個世界性嘅問題，即係話真係唔係淨係香港啊，全世界因為要避免氣候災難呢，都焗住要淘汰一啲高污染啊、高排放嘅燒煤啦，雖然好平， 嗯， 都要焗住去做。咁當然啦，我係好支持就係話兩電要有相關嘅措施去幫啲基層市民嘅，係、 嗯、 支援佢哋啦。咁佢哋又即刻又彈出嚟講話要攞幾多億，咁又幫啲市民啦、啊，咁、嗯、樣即係基層。我自己覺得咧係針對性嘅，真係要幫到啲基層咧減輕佢哋喺電費個轉型嗰度咧。加價嗰個壓力嗰度，我絕對贊成嘅嚇。咁、而即係另外一個對普通市民嚟講啦，因為都有其他朋友話，咁普通市民又點咧？咁我諗咧，就大家可能開始諗到，如果依幾年都係咁樣嘅形勢嘅時候，係咪可能真係要諗下係咪投資一啲比較慳電嘅電器？ 嗯， 啊、即系你而家咁啱坏咗冷气机，你系咪要揾变频嘅？因为变频啲冷气会悭几成电嘅。 嗯， 或者系真系实际啲啦，生活上，讲咗好多年噶啦，嗰啲备用状态有粒灯仔，系咪都开着佢嗰啲电器，系咪可以熄咗啲咧？咁样， 嗯， 咁依度咧，即系始终悭咗电咧，就悭到荷包一部分啦。咁、但係更加重要個初衷呢，成日都要講，咁多樣嘢為咗都係要減碳啊，如果你減唔到碳呢，氣候個災難又嚟，咁始終都係點解要碳中和呢，都係呢個原因嘛。 嗯，袁請啊，你都想問下你今次裏面公布呢，因為大家都知道立法會嗰個休會期之後呢，就兩電交上嚟嘅資料呢就相對就少咗㗎。咁好多人呢就覺得佢條數呢今次個透明度係低呀，即係譬如話舉個例呢，譬如佢即係未來投資幾多呀，或者好多人又關注到呢，佢到底係咪即係所謂攞到盡呢，佢嗰個資本投資嘅8%嘅回報咁。喺呢方面呢，即係個資料嘅透明度同埋嗰個計算嗰方面呢，咁你覺得今次係咪其實提 供的資料都不是很足夠，或者個透明度是低的，就是， 跟以前比呢，以前有份文件的，那就會計計可以拿來計數的，就是今次只是給了基本電費和燃料那個加幅這樣。還有呢，就是有一位有就是看回之前批了那五年計劃，即是他會撥了多少億出來是幫他做一些營運啊維修啊那些的，那即係而家唯有係睇翻之前嗰啲物件咯，咁今次係啦，就係，是，唔知點解冇咗咁多年都係有嗰啲物件嘅，今次冇。咁而家我喺度計緊咧，就係話嗱，佢原本個電費穩定基金有廿幾億嘅，即係中電為例啦，大嗰間即係咁啊，廿幾億嘅，咁佢都攞咗十幾億出嚟，剩翻幾億係啦，咁。而家都要嗱，咁佢凍結咗基本電費嘛，咁你即係冇得再入啦，即係咁嘅時候，咁下年究竟剩翻幾多咧？咁依度啊要度一度。咁另外一個因素，頭先講慳電嗰樣嘢咧，可以回應一下咧，就係2023咧，佢好似係個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啊，即係喺海上面嗰個咧，將天然氣係變咗液體可以運遠啲嘅咧，咁佢好似係開始 OK 嘅。咁嗰度當然啦，即係入帳就一路入緊帳啦，呢度又資產值又增加，但與此同時佢係可唔可以喺嗰陣時即係過多一兩年到買到一啲較為平嘅天然氣呢，去遠啲， 就仲要觀察啦。明白 係啦。 遠清啊，因為我哋呢要聽新聞啦，所以暫時先同你傾到呢度啦。各位聽眾有意見發表打嚟1872311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5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包括3名机组人员。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在记者会说，其中一名机组人员与太太、两名儿子和外佣住在愉景湾的独立屋，今个月8号去东涌采样时呈阳性，经检测之后家人没有病征，因为个案的太太和两名儿子分别在愉景湾国际学校任教和读书，为审慎起见，当局已经建议有关学校停课。至於另一名確診的29歲國泰機組人員與朋友住在尖沙咀綿登徑海域，他抵港之後3日到社區中心採樣，結果呈陽性，驗出的 CT 值低，只有13至16，顯示病毒量高。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接受網媒點新聞節目訪問時，被問到怎樣令到仍未接種新冠疫苗的人士打針，他認為政府要採取以色列的做法，要有本地疫苗護照，如果市民未完成接種，不可以上班、上學或進入公共場所，否則市民不肯接種疫苗。袁国勇说，疫苗接种率接近100%是唯一令到香港和全世界走出困局的方法，除非市民有过敏或长期病患不稳定，否则都应该接种疫苗。若果做不到全民接种疫苗，通关时候就会大件事，公营医疗系统一定会崩溃。对于接种第三剂疫苗，袁国勇认为抽针没问题。他又说，以他估计接种第三针之后可能不用年年打，而是2至3年之后，当病毒变化大才再打。消息指，根据统计，在当局政策介入前，本港2020年的贫穷住户有703,000人，贫穷人口达到1,653,000人，贫穷率是23.6%。在政策介入之后，贫穷户减至242,000人，贫穷人口减至554,000人，贫穷率是7.9%。扶贫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本港贫穷情况和政策。消息指，当局认为是推出一次过措施对基层起到舒缓作用，有效抑制了贫穷率在经济衰退下出现的急剧升势。 消息又指在採用相對貧窮概念將政策介入之前，即是税前及社會福利轉移前的每月住戶收入中位數的一半作為貧窮線。2020年貧窮線一人戶每月收入不足4400元，兩人戶月入不足9500元，四人住戶月入20800元以下被界定為貧窮。在北京，國台辦回應美國國會議員坐軍機訪問台灣，發言人朱鳳蓮說堅決反對美國和中國台灣地區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和軍事聯繫，敦促美國一些國會議員不要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否則只會對台海和平穩定帶來進一步損害。對於台灣的防務部門日前說，今年以來解放軍軍機進入台灣西南空域已經超過700架次，未來台灣將承受更大軍事壓力。朱鳳蓮回應說，解放軍舉行相關演訓活動是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有力針對台獨分裂活動和外部勢力干涉，是從根本上維護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和兩岸同胞切身利益。他強調台獨挑釁一日不止，台海緊張一日難緩。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晴及非常乾燥，明日早上稍涼，市區最低氣温約18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最高氣温約24度，吹和緩東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天晴及非常乾燥，日夜温差較大，下周初日間較為和暖。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室外氣温22度，相對濕度40%。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交通意外，今日西貢公路入西貢市中心方向，較早前近北港路的意外事故仲係處理緊，一帶嘅交通比較繁忙，而家車龍排到近康湖居。咁就係西貢公路入西貢市中心方向，近北港路有交通意外，龍尾接近康湖居。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之路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跟进返在山顶道，因为较早前山泥倾泻影响，而家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的山顶道仍然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中型车辆暂时都不能够行驶这一段的山顶道，一带的交通非常繁忙。山顶道近金道来回方向的车龙分别排到爱都大厦和纪念文道。咁另外咧，而家就係馬紀仙峽道上山嘅車龍排到近愛都大廈，咁山頂道嘅龍尾咧係分別去到太古大廈同埋紀念文道。另外喺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東方向，而家都係車多，車龍排到兆輝台。九龍方面，觀塘道近啟業村來回方向車多，而家去龍翔道方向嘅車龍排到近德寶花園。清水灣道落去龍翔道嘅車龍咧就排到近聖約瑟英文中學。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在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而家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另外在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住水泉路村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场，咁第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而家交通繁忙，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一段的车龙就排到龙日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 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一起走过， 我是杨少雄，叫我形容一下宝佩如这个人啊，一个傻丫头，感性和没有机心的小妹妹。我当然会跟她一起拍档，访问不同的年代我认识的圈中艺人朋友。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杨少雄和宝佩如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係政府批准咗兩電啊，出年起會加價呢一個影響住每一個市民嘅問題啊。咁啊，如果你對於呢一個話題有啲意見或者感受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而家電話旁邊咧有聽眾江先生和陳景祥，聽下江先生嘅講法先。江先生你好， 係你好， 係請講。 嚇嗱，好簡單嘅啫。咁你電燈公司嗰啲全部專利噶嘛？就好似當年咁咯，電話公司都係專利噶嘛，你開放電網，咁咪全世界都可以平咯電。 嗯，開放電網 係咪先？嚇、嗯，好、啊、簡單啫嘛。嗰陣時話幾難做，幾難做，即係話嗰啲電話線點樣專利，點樣專利，咁依家全部都搞掂曬啦。 嗯， 咁你開放嘅電網咪全世界都可以平咯。使咩俾呢兩間公司咁樣，我哋啲市民入去宰割啫？ 江生啊，我記得咧，早前呢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啊，都有就住咧，即係開放電網啦，譬如同內地去到購電咧、嗯，其實諮詢過市民嘅意見。當時我嘅印象咧，就唔係好多市民贊成嘅，主要咧就係考慮到啊，嗰、那個供電嘅可靠性啦，同埋咧就話你就算即係開放電網啦，同其他地方買電咧，都唔確保佢哋嗰個能源組合一定乾淨嘅，譬如佢哋可能會用核電啊咁。所以我印象中咧、嗯，當時都唔係好多市民咧。贊成話由第二度買電翻嚟噶，你自己又點睇啊？ 嗱、嗯，我感覺咁啦，即係等於好似食魚翅同唔食魚翅，你有錢人嘅可以繼續食，我哋冇錢人嘅、嗯、就只可以食假鐵，嗯、即係等於嗰個第二電網，嗯、即係我食唔起咁乾淨嘅電嘅、 嗯， 我就食啲污糟啲嘅電嘅， 都 可以噶， 都得， 係咪先？你唔一定要逼我食噶嘛，啱啱先？ 唔系，但系咧就头先都讲到咧，就系个供电，即系边度攞翻嚟啊？即系你嗰个电网开放咗咧，你都要有供应商噶嘛？咁你就最近都系来自内地嘅啫嘛？你最近都系来自内地 嘅 啫嘛？ 投资者嘅问题唔一定内地噶，唔一定内地噶。譬如咁讲，我系一个好有钱嘅人，我搞风力发电，我搞太阳能发电，我供应俾香港，我系一个投资者啊嘛。 嗯、 我参与落呢个香港嘅电力嗰度啊嘛，啱先？我唔一定要话嗱，好简单，唔一定系要污糟嘅电力嘅。 嗯，好。 只不过个投资者去用啫嘛。 明白。 啱先。 好啊，多谢江生嘅意见啊。咁啊，江生咧就觉得要开放电网啦。咁啊，讲到咧，电力公司喺即系香港咧，佢哋咧的确咧而家系有一个咧叫做管制计划协议嘅。咁咧就保证咗咧参与我哋电力市场嘅两间电力公司咧有一个准许回报。咁啊，其实咧政府之前咧已经将呢个准许回报率咧其实就下降咗噶啦，由而家咧佢哋个准许回报率咧系8%。咁咧喺记者会上面咧，头先陈景祥都有略略提到啦、嗯。的确，两间电力公司同埋政府咧有多次被追问啦。今次加咗咁多电费咧，其实有冇咧系赚尽喺管制计划协议下面8%嘅准许回报率咧？咁关于呢点咧，佢哋咧系冇正面回应嘅。嗱、嗯，我引述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嘅讲法啦，佢就话香港到处都系高楼大厦，如果唔能够确保啊嗰、那个即系供电嘅可靠性，系咪要我哋香港同其他地方一样要限电呢？到时社会嘅反应又系点咧？咁嗱，而能源咨询委员会嘅主席郭振华就认为咧，电力市场系一个长远投资嚟嘅，所以咧要平衡。 点样样先至系对电力公司咧一个有吸引力啦，同埋咧我哋嘅电力供应咧系稳定呢一啲嘅因素嘅。 开放电网呢个的确系即系讨论过好多次嘅，咁但系咧就个实行方面咧就即系到底可行性有几多咧，亦都有探讨过好多。因为头先你讲个供电稳定性咧系其中一个问题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咧，譬如美国咁咧，其实系开放电网嘅，咁亦亦都试过几次大停电咧，就真系完全系冇办法接受啊！即系你譬如话包括咗大规模啊，同埋要好长时间先维修翻啊。咁原因咧就系话你一开放咗之后咧，到底边个系主要供应商咧？系咪任何时候你都可以保证到个供电量系足够咧？咁呢啲就要香港人讨论啦。呢个就咁我哋未试过，咁但系咪要试咗先至又再决定咗系咪要行呢条路咧？咁所以我每一步咧呢个都系唔容易决定嘅。咁但系当然亦都你头先提到有啲数字可以参考下嘅，包括咗黄锦星局长寻日都有提到我哋嘅发电平均嗰个价同其他地方嘅比较咧。咁呢个大家觉得会唔会都系可以做个参考咧？因为我哋而家大概咧经过今次加价之后咧，大概一个三文钱啦一度啊。咁其他地方咧大部分都系超过我哋嘅，即系主要嘅发达国家咁。咁呢个系咪一个指标咧？咁大家都可以探讨下咧。 咁跟住落嚟电话旁边仲有严女士，严女士你好。 喂，主持你好，我想讲下咧，我都赞成开放电网。点解咧？因为你而家你呢两大公司咧，真系赚到尽，搞到我啲市民咧，讲加法咧，真系都唔系办法。始终你有竞争，佢先可以减少。仲有一个问题，你话惊啲电力供应有问题，咁你有后备发电机噶嘛？如果佢投资咗之后，你要佢整啲后备发电机，要佢装啲后备发电机，万一有咩事咧，就可以有后备发电机搞掂啦。就算即系唔系咁多用得到咧，但系有基本上都用得到噶啦，系咪啊？仲有一个问题，咁你就有你而家即系每层大厦都有天台啦，应该整啲太阳能啦，系咪啊？即系一使话我啲市民啊，咁挨嗰啲电费啊咁惨啊，仲唔止话我哋市民啊，根本上啊，连嗰啲商业啊嗰啲都影响我哋香港经济嘅，系咪啊？你讲加法咧，真系一个好大问题噶。 好啊， 即系如果你开放市场，你要求嗰啲投资公司一定要保证电力供应要稳阵，同埋要佢整定啲后备发电机。咁嚟讲咧，咁啊变咗即系唔会话咁惨啊嘛，系咪啊？你讲年年讲加法，我哋呢啲市民都好惨啊。点样悭啫？你基本上啊，热起上嚟要一定要开冷气三十几度吓，咁你冻起上嚟都话着多件衫啫，最多唔开煤气，即系唔开暖炉啫。但系你热起上嚟冇办法噶嘛。 严女士啊，你而家每个月交紧几多钱电费啊？ 我都唔系好记得啦，我自动转咗，我几廿岁咁，我自己一个住就唔系好多。但系嚟讲，即系你唔系只话家庭啊，你系影响嘅经济啊，香港经济，做生意都要电噶嘛，系咪咁讲啊？ 系啊，好啊，唔该晒严女士嘅意见啦。咁啊，的确啊，嗱，我哋住户咧就可以节能啦，每人悭啲啦，咁但系譬如对于一啲耗电比较高嘅商户，好似食肆啊，或者系譬如洗衣店啊咁样，佢哋啊真系系啦，又即系灯油火蜡呢啲又真系冇得悭嘅。咁啊，好啦，各位听众，你哋又会唔会有关于今次啊加电费嘅意见想同我哋讲下咧？打嚟1872311啦。程英祥啊，头先咧两位听众都讲到啊，即系对于基层市民嚟讲咧，咁样样嘅电费嘅加幅咧系即系好犀利嘅。咁但系我哋头先都提到啦，嗱一啲电费嘅补贴咧，最快出年嘅六月咧就会结束啦。咁啊，点样样帮到呢啲基层市民呢？而家电话旁边我哋请嚟社区组织协会嘅副主任施丽珊一齐倾下。施丽珊你好， 系你好， 施丽珊啊，今次加电费咧，对于贫穷人士嘅影响咧，大家特别关注就系㓥房户啊，因为咧佢哋好多住喺嘅环境咧都不适切啦，你话就算系悭电咁，但如果个处所系唔通风嘅话，咁我都焗住要开风扇或者冷气去维持。 系啊，佢一个佢哋环境恶劣啦，佢哋会即系需要开一啲通风啊，甚至有时真系冇办法要开冷气啦。如果装到冷气的话吓，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其实佢哋电力公司佢哋计算电力嘅方法咧就系、是、如果你用多过一个超过一个度数咧，佢哋嗰个收费会即系层级上。咁有阵时佢好无奈嘅，因为可能嗰个劏房佢系有间开咗六个七个咁样，咁跟住就大家会多人用嘛，多人用嗰阵时就吸尘吸，即系嗰个电量会高，会过咗条数咧，咁佢又会收贵啲嘅。咁对佢嚟讲就会吃力咯。 如果以我哋而家咧话，即系平均每度电大概一个三咗啦，加咗价，以你了解啲劏房户，譬如受你头先讲嗰个层级式嘅加电费嘅影响咧，佢哋每度电而家系俾紧几多钱噶？ 嗱，其實咧啲業主咧就好少咧攞住一張單出嚟同佢計嘅，佢、通常就定咗嗱，我而家咧就收你嘅過六一度電啊，過八一度電啊咁樣嘅。咁就好少抽過三嘅。咁我哋上次個調查就中位數係過六嘅。咁、但係都有啲就過百啊兩蚊啊。咁、就應該係我哋即係我哋自己都有做一啲社會房屋嗰啲咧，分租户嗰啲咧。咁、就我哋計除曬嗰啲，因為都我哋俾咗好多電啊佢哋嘅咧，都係過半嘅。如果係計曬啲公共電啊嗰啲嘅，即係最犀利嗰陣時佢哋用得好勁嘅時候。咁、所以我哋覺得應該如果一超過個半個六嗰啲應該都係即係應該有啲水分喺度㗎喇。 都攬收電費。 佢自己定咗佢唔理。咁所以依家其實新嘅法例就會規定佢哋攞張嗰張電費單出嚟囉。 係依家新呢個規定。 按嗰個數去除囉。 但係都出年一月先生效。 要一月啦，要一月啦。咁當然啲同埋都啲街坊亦都驚到時都唔知即係咪好。如果佢唔肯攞出嚟，又點咧？咁投唔投到佢咧？咁、都有啲居民有啲咩嘅？咁呢個當然，所以一話要加，啲人一定係即係反對噶啦，因為佢哋、其實我諗個問題就係因為而家疫情期間兩年咧，啲居民啲收入真係大減嘅。咁佢哋都已經好吃力嘅，即係基本嘅生活都搞唔掂。所以你話加幾廿蚊咧，對佢嚟講都係好吃力嘅。咁就不過就電力公司就之前有一啲嘅嗰啲津貼嘅，咁、我哋都有試過幫手派，係個名額唔係好夠咯。即係如果佢派到啲津貼，因為都好過政府嗰啲津貼咧，啲電力津貼佢哋都用唔著添。因为佢唔系嗰个用标嘅人啊嘛，嗰、那个 系、可能俾咗个大业主， 咁咪啲， 可能俾咗大业主。 电力公司直接俾佢哋嗰啲，即系有嗰啲有啲系针对一啲比较低收入嗰啲，系个名额唔系好够咯。咁、如果多啲名额，就可能就帮一啲即系困难嗰啲又可以即系叫做捱过下啦咁样咯。咁当然都即系整体嚟讲，呢、這个社会个经济唔好嘅时候，大家都系梗系希望。免得就唔好加啦， 咁。先黎生，你头先讲呢个系啊新个安排里边咧，系咪话即系只系按个电费单去交，即系啲劏房户、就已经得噶啦？ 佢攞张电费单嚟除， 即系佢唔可以再另外自己定一个价噶啦。 可以自己定个价咯，系啦系啦。依家个业主系好，基本上系自己定个价出嚟去收电费嘅。 系 啊，所以费电费都系咁样。 系你按照你头先咁讲咧，即系如果个津贴方式可能如果改一下咧，会唔会系好啲咧？即系如果按照头先你咁讲， 系啦，即系 嗰啲补贴系啦，即系唔会去咗个业主嗰度。 系啦， 系啊系啊，即系无论政府又好，中电嗰啲就我哋有帮中电做，佢哋就真系有直接系俾啲叫做自然团体去接触一啲基层嗰啲就 即系津贴翻个电费， 系嗰个名额就唔够咯。 哦，攞几多钱到噶，同埋点样计噶？ 佢上次就俾600，好似我今年就聽聞話要嚟緊會俾1000啊嘛，係啦係啦。咁但係就政府嗰個就真係難搞啦，即係業主通常都唔會攞出嚟嘅，即係佢加電費又照收你，但係就佢就嗰個電費就自己代咯，就極少嘅業主會攞咯。 其實先係簡單啲咯。嚟緊政府嗰個電費補貼，我哋知道即係出年六月都會結束啦。會唔會咧？其實你哋團體都建議翻政府，可能今次係比較針對式啊，一啲即係低收入嘅人士或者係住户咧，先至去派發翻呢個電費補貼。係，你哋覺得可以點做？ 或者你係要規定就係話，如果個業主嗰個單位其實佢係分租户嘅，佢係規定佢要分翻一啲錢俾翻啲分租户咯。就唔係佢自己要曬跟住就仲要收过人哋电费咯， 系啦，系咁可能就仲更加直接帮到嗰啲住户啦，本身系系嘛。 另外咧，头先都有讨论咧，就话可唔可以透过更换一啲比较节能嘅电器啊，去到帮佢哋悭电。咁其实呢一样嘢喺贫穷户入边系做唔做到嘅咧？ 如果有當然好啦，咁但係有陣時有啲佢哋嗰啲屋咧都殘殘爛爛啦，即係同埋比最近佢有個家居改善嗰個項目都有啲電器可以申請嘅，但佢限額嗰個都限咗一啲購買嘅規矩咧，咁啊令到啲住户有陣時如果你想買一啲即係可以節能嘅嘢都唔係咁容易嘅。咁呢个就可能要政府啊，同埋一啲商家佢哋商界嗰边睇下点样可以帮佢哋做到咯。系啊， 明白，好啊。 因为有啲节能嘅嘢都贵噶嘛。讲紧嗰阵时， 讲紧而家话啲劏房户啊，佢哋即系如果要更换呢啲节能嘅电力产品咧，有冇话边啲系佢哋最常需要，但系又喺而家呢啲计划之下又好难买到噶？ 咁平常最多用得多梗係電啦、啊，即係嗰啲電燈啊。咁、嗯、但係 LED 燈係應該慳電，但係 LED 燈都唔平噶嘛。係、 嗯、 啦。咁或者有啲真係佢好熱嘅時候，佢需要啲冷氣。咁但係如果佢俾佢嗰個冷氣其實好殘，又唔佢又唔係好掂，咁跟住又要開，咁嗰啲又係會好嘥電噶嘛。 OK， 明白。 係啊，係啊， 係啊。好啊，唔該曬你啊，施麗珊，先同你傾到呢度先。 Okay, thank you， 唔該。 施麗珊咧係社區組織協會嘅副主任嚟嘅，曾經長講到一啲節能嘅電器產品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平時屋企入邊咧，你哋啲電器咧應該都會有個能源標籤嘅，即係講緊咧嗰個電器到底有幾慳到電咧，同埋佢嗰個能源表現係點咧？我都冇懷疑啊，啱啱啲同事同翻我哋講先知咧，原來而家一啲即係質素比較好嘅電視機咧，即係講緊能夠睇到8K 的畫面原來是很吃電的，講緊個能源標籤原來去到3嘅啫。咁、各位如果對畫面有啲要求的聽眾留意一下啦。原來電視機咧係一個用很多電的電器。 係，其實而家電器裏邊咧好多都已經有呢個即係標籤同埋咧即係有介紹噶啦，即係邊一種係即係慳電啲啊咁。咁但係我覺得你香港個環境咧，好多時咧就算係點樣即係做咧，就有啲嘢你好難避免到啦，譬如話你除咗講睇電視之外咧，其實冷氣，譬如香港嘅天氣真係太擠迫啊，咁同埋即係個氣候而家即係又真係好熱啦，咁大家都要知道咧，即係特別夏天即係用電就特別多啦，其實主要係真係冷氣，即係製冷，大家知道咧，其實用電量係特別高噶嘛，咁你呢啲咧係其實係即係你就專家點教你咧，你都好難話即係完全慳得到嘅，咁啊同埋睇你講嘅問題啦，你譬如如果係本身你基層家庭或者劏房户咧，佢即係買嗰部嘢都要錢噶嘛，咁啊平時生活都已經有問題，點可能話為咗慳電？仲去投資多啲，去買一部慳電嘅電器咧，咁所以呢個問題即係其實唔容易解決到。不過頭先我覺得咧，其中一個即係話個津貼點可以倒翻到個住户咧，其實呢個係好到位嘅，即係呢個提議係，即係你唔好變咗政府錢就俾咗出去啦，咁你冇理由去轉咗落去嗰啲咁樣嘅大業主裏邊，到唔到嗰啲住户手咧。咁呢啲咁嘅轉變咧，就其實應該政府去諗去做咯。 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 1872311啦。如果你對今次電費嘅加價有啲咩意見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咁啊，講完住户咧，陳景祥，我哋都關心一下啲商户啦。頭先講到做生意咧，好多電費上面嘅支出咧，真係冇辦法慳噶。嗱，我哋咧問一下而家電話旁邊啊，香港洗衣服務業聯會嘅創會會長黃達強對佢哋有咩影響啊？黃生你好。 你好，高福慧小姐，陈景祥先生。 系你好， 黄生啊，其实今次听到呢一个电费嘅加幅之后咧，你预计对你哋嘅经营成本会产生几大影响啊？ 第一真系听完之后就个心都噏埋嘅，因为第一个反应咧，即系过去嗰两年，我哋如果啲洗衣嘅生意都系少得好多，好多人都唔知道原来我哋洗衣生意系咁差，因为我哋做嗰啲系上游嘅酒店、航空、美容、健体、桑拿、按摩，全部都有關係，酒樓嗰啲我哋全部都受影響，所以生意少咗六成七成，到稍微好少少，而家叫追翻，希望可以好啲。因為但係而家聽到之後咧，我哋就好大件事。你問我影響咧，睇下你係邊個位置啦。如果廠房咧，我哋嘅就用得多啲咯。咁樣我度咧要大概影響有。我哋而家聽到佢話5%到啊嘛，咁佢咪係個通脹推高咗通脹。我哋而家大概廠房咧係用六位數字嘅電費嘅，咁樣大概係我哋嘅成本咧係佔5% 到5-6%，睇下你咩廠房啊嘛， 即係電費佔個成本。 係啊，係啊，係啊。但係我哋嘅，因為我代表緊成個洗衣行業啊嘛，咁我哋啲門市啲同事咧。睇下你係邊一區咯。如果係喺一啲頭先嗰位小姐，好似係劏房户嗰啲咧，咁樣相對咧就係、是、用嘅電咧就係、是、少啲嘅。咁、樣大概佔我哋咧就係7% 到嘅成本啦。但係如果係一啲高嘅住宅用户嗰啲咧，可能係佔多係10%嘅成本。咁樣睇下個係咁嘅情況。咁如果一加加5%咁樣，對我哋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壓力。 会唔会转嫁俾消费者啊？ 我哋过去都系尽量都系自己去考虑，我哋都唔想话去消费者嗰度嘅，因为一去咗消费者嗰度，即系我哋都系啲小生意。我哋啲联会嘅会员都系一啲即系小生意，佢哋个个都系尽量都系 做多少少，希望啲客人諒解咯，即係話我哋唔加，你俾多啲我哋使啊，用一啲方式啊服務咁啊， 嗯， 逼不得已咧先考慮加， 嗯。王達強，你而家譬如話用電量，譬如你哋係多啦，譬如話你即係雖然5%，但係你個總嘅量都多，我哋聽講六位數字噶嘛，咁樣啲叫比較大户啲啦，有冇辦法係同電力公司傾咧個譬如話優惠啲嘅價錢咁啫，即係你用得多嘛，有冇咁樣嘅安排到嘅可以而家？ 有嘅，有一個叫大量用戶電力咧係有嘅，中電有，咁樣咧就。佢咧就係點樣做呢，就係話你要係牽涉咗係星期日要開工啦，或者你通宵開工啦，咁樣你喺一個月之內你個百分比係佔，咁樣係會有減嘅。咁樣有我哋都有啲同業咧都係受惠呢一樣嘢嘅，但係唔多，因為你有幾多個可以做通宵，幾多個係禮拜日開工， 可以減到幾多到啊？大概可唔可以一個數俾你？ 減到有10%到嘅， 嗯， 咁啊系好嘅，但系去到嗰个要求先得， 哦，就唔容易啦，个要求就 系唔容易，但系系环保嘅呢件事，因为佢啲电系都系多嘅， 亦都避开咗一啲用电高峰啦。是明白啊，好啊，唔该晒你啊，黄达强先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因为我哋咧好快就要听一听交通消息同埋新闻报道啦，转头翻到嚟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排到白沙湾码头。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慢线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马料水交汇处。咁反方向啦，去上水呢一段嘅车龙一路塞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其他嘅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去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向系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九龙龙尾喺北角警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九月底嘅8.3%。睇翻股市嘅表现，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4,996点，升咗183点。全日主板成交额有1,362亿4,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系报24,908点，跌咗109点。成交张数4,159张。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492点，跌咗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5点，跌咗56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83.6升19.6，盈富基金25.1毫6升2毫，友邦保险82.5毫半跌3.05元，美团277.4升7元，比亚迪股份299.4跌11.2，阿里巴巴161.2升4.1，恒生中国企业90.3升1.04元，药明生物104元升1.4，中国平安56.7升5毫，小米集团20.6升2.5毫。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 Shanghai Growth、东方大学城控股、众诚能源、天瑞汽车内饰和中国环保科技。五大跌幅股份是花样年控股、新百利融资、国际商业结算、剑鸿集团控股和超凡网络。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日元113.18，瑞士法郎0.912，加元1.242，人民币6.39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港金系报16,94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25美元，卖出价1,826.1美元。港汇指数报101，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沙田马场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而家呢一段大埔公路来回方向嘅交通咧都系非常挤塞噶。出九龙嘅车龙一路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滘老围，咁而反方向去翻上水咧，龙尾就分别去到青沙公路近尖山隧道收费站，同埋城门隧道嘅管道入面。咁城门隧道喺沙田方向因为车多，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城隧去沙田嘅收费广场咧亦都系有少少。车龙咁就因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沙田马场慢线有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嘅交通非常挤塞。咁揸车嘅朋友咧，请可唔可以考虑改道行驶啦？咁而家出九龙嘅车龙咧，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大埔滘老围，反方向去上水，龙尾分别去到青沙公路近尖山隧道收费站，同埋城门隧道嘅管道入面。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豪景花園嘅快線有意外，而家大比較車多，經過嘅朋友請你小心。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豪景花園快線有意外，一大車多。至於較早前喺西貢公路入去西貢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路嘅意外事故就已經清場，而家西貢公路入西貢咧，近住北港段都係比較車多，車龍係大消散。隧道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嘅龍尾喺稅務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新樓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維利道。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嘅龍尾喺北角政府合署，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九龙入口亦都开始车多，龙尾近翠屏南村。路面情況在港島跟進翻咧，山頂道因為較早前山泥傾瀉影響，而家介乎百家道至到馬紀仙峽道嘅山頂道仍然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重型車輛咧暫時唔能夠行呢一段山頂道嘅，一帶嘅交通比較繁忙。山頂道近住金道來回方向都車多，咁而馬紀仙峽道上山嘅車輛就排到近愛都大廈。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西。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咧，落去太子道西嘅支路挤塞，车龙排到过咗荣昌村。咁另外，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来回方向咧，交通大繁忙。咁而家龙翔道天桥喺观塘近平石一段嘅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在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車多，車龍排到近兆麟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近友愛村的龍尾就去到龍富路天橋近龍門居。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清水灣道正直支去大清。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一起走过，我是宝佩瑜。杨总是看着我大的制作人，也是给了很多机会我的制作人。他做过导演、监制、副总裁都做了，所以他对这个圈真的了如指掌，还识落不少演艺界很多好朋友。我和他一起做节目，访问不同年代的圈中艺人。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杨少雄、宝佩瑜一起走过。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了，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一个 expression， 我哋英文点讲？佢话咸鱼青菜各有所好，我哋英文点讲咧？其实有个好常见嘅一个 expression， 我哋可以用嘅，就系咧 ，one man's trash is another man's treasure。一个人嘅 trash，T-R-A-S-H， 一个人嘅垃圾 is another man's treasure， 可能会系另一个人心里面嘅一啲宝贝宝物。OK， 你可以话 one man's trash is another man's treasure。So the saying goes， 就系咧，言语有云啦。咸鱼青菜各有所好，大概就咁意思啦。OK，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翻翻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入边继续有高福慧同埋陈景祥喺度。陈景祥啊，我哋呢一节咧想同各位听众咧关心一下残疾人士啊喺社会参与同埋共融方面嘅工作啊。事缘咧，复康会咧早前就进行咗一个研究，访问咗500位公众人士同埋321位残疾人士咧，到底喺我哋头先所讲嘅社会参与啦同埋共融嗰方面咧，佢哋认为。我哋而家做成点咧？咁啊，先讲结论啦。我觉得都有几个有趣嘅观察噶。第一咧就系呢个研究咧发现咗，原来我哋公众咧对于一啲社区入边无障碍环境嘅认识同埋关注咧，同呢一啲残疾人士佢哋嘅睇法咧系有一个落差喺度嘅。研究入边讲咗，譬如我哋公众一般认为咧，一啲政府嘅医院啊或者系诊所咧，佢哋喺无障碍设施方面算系做得唔错，但系咧原来呢啲残疾嘅朋友咧唔系咁睇。另外咧，佢哋亦都指出咧，喺香港嘅社區入邊咧，好多無障礙設施咧仍然有改善空間。我自己咧就覺得其實近年咧，一啲無障礙嘅設施，譬如話喺一啲公共設施嘅出入口啦，唔係用樓梯啦，可能要有斜台啦等等，呢啲其實都改善咗唔少。但係原來咧，呢啲殘疾人士咧睇到有好多細微嘅，無論係硬件啊定係軟件上面咧，仲有好大改善嘅空間。其中一樣咧就係佢哋話留意到咧，郊野公園入邊嘅洗手間咧，原來對殘疾人士咧係非常唔友善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一個留意？咁最後一點，我想提出咧，對於呢個研究入邊有值得留意嘅地方咧，就係。原来残疾人士的社群意识，即是他们对于社区的归属感是属于一个很低的水平的。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社区的一份子，他们能够在社区里面的参与度原来是很低的。有是45%的受访者提到他们经常都是独自一个人去活动的。面对这些的总结，陈景祥，我们应该怎样改善他们的处境？ 是，但是呢就是呀，这个报告我觉得都对好多人来讲都即是应该正视的，因为我讲到共融呢，就希望一个社区里面呢，即是正常健康人士同埋一啲即是残疾人士都能够大家共用社区的资源啦，或者要共同生活啦。咁你头先讲的这个发现呢，我都觉得有啲意外的，因为呢政府做这个共融政策呢，其实都我想应该有超过20年的，已经可能甚至再长啲的。咁好多设施现在我们见其实都是为他们而做的，都做了啦。咁尤其是地铁咧，其实都做了很多嘅，即公共交通嗰方面，即方便他出行啊，同埋文化，我嗰样最紧要个文化。个文化咧，嗱，你头先讲个好紧要嘅，即原来啲残疾人士佢自己睇嘅时候，可能系咁。即覺得係咁差，即而家仲未改善到。咁但我自己嘅感覺上咧，就其實社會上嗰種氛圍咧，其實已經比以前好咗好多啦。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見過咧？以前咧，我哋好細個嘅時候咧。 如果你見到一個失明人士咧，即係一路行緊嘅時候咧，攞支竹咧喺度即係搭緊路嘅時候，有啲人係就驚噶，係會走開噶，因為咧好多人咧會聽到長輩講咧，就你唔好俾嗰支竹掂到啊，你掂到咧你要行衰運咁樣。吓，即系系会咁样噶， 即系有啲迷信嘅成分。 系啊，即系直头系咁，但系有啲人又从另一个角度讲嘅，佢就宁愿咁样讲咧，你唔好阻住佢，即系话可能系另一个意思啦。但系咧，我相信系第一种嗰种讲法，即系话觉得好似唔好运嗰啲咧，会多啲嘅，因为你见到佢避开就系一种惊恐嘅心情啦，系、去到咁嘅地步。但系而家你讲得少咗嘅，有阵时咧，甚至有啲人我见过好多咧，系甚至后生仔嘅，走埋主动同佢讲啊，使唔使帮一帮你？譬如过马路啊，或者前面有啲即系障碍，可唔可以帮一帮你啊？咁系。好咗嘅个气氛嚟，咁或者平日搭巴士都系啦，你见到人士车长真系停咗车喺度，落车摆个台都帮佢嘅车，帮个轮椅嗰啲人推上去啊，咁地铁亦都系嘅，你地铁有啲位你知道冇位嘅，咁一个位置嗰度咧，即系吉咗出嚟咧，就系俾你啲有阵时坐轮椅嘅人可以推埋去，同埋佢帮手嘅人一齐可以有一个咁嘅位置空间啊，咁啲人愿意让开晒噶，一上到一见到嗰啲咧系会自动，咁我自己感觉上咧就因为推动咗咁多年啦，亦都好多人已经开始习惯咗啦。咁我感覺上咧係以為好咗添，咁但係似乎咧個報告話俾你聽咧就似乎唔係咁啦。 同我哋健全人士嘅认知咧有一啲落差。 是啊、 听紧收音机嘅听众朋友，对于今次复康会嘅报告提出，原来咧我哋公众人士对于无障碍环境嘅认知啊，同咧残疾朋友可能有个落差。你自己又有冇呢啲观察咧？又或者如果你自己咧都系有要去使用呢啲无障碍设施嘅残疾人士朋友，你哋喺平时使用一啲公共嘅设施啊，或者你留意到我哋社会个环境入边，其实对你哋有出行啊，或者系你哋融入社区又有唔友善嘅咧？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 嚟同我哋讲下。咁而呢个时候咧，陈景祥，我哋咧就请嚟复康会嘅代表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有香港复康会研究及倡议中心嘅经理张冠廷喺度，张生你好。 两位主持你哋好。 张生，我哋头先咧就即系简介咗你哋研究嘅几个重点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点解今次嗰个问卷嘅设计咧会系咁特别？系咪想突出咧？其实我哋头先提嗰点啦，就系公众对于无障碍环境嘅认知，原来同残疾朋友个认知系好唔同。你哋个设计系咪就系想突出呢样嘢啊？ 是的，咁其實頭先兩位主持都有提及到啦，其實即係過咗好多年嘅大家唔同機構啊、政府啊都好多嘅工作做咗喺度。咁其實睇我哋前線服務咧，仍然發覺有個落差。咁個落差究竟係幾大，同埋係啲乜嘢咧？咁過去其實冇一個數字咧可以反映到呢個結果。咁所以咧，今次我哋研究咧就特別去針對咧就是、公眾啊同殘疾人士佢哋個別嘅睇法咧，去做啲比對，睇個落差喺邊度，而去諗諗其實我哋即係作為一個社會服務機構啊，我哋點樣推動社區共融啊，可以有啲咩介入嘅角度咯？ 可唔可以俾一啲例子我哋？你哋個研究入邊發現到有啲咩係公眾覺得其實個無障礙環境都 OK， 但係原來前線使用呢啲設施嘅殘疾人士佢哋唔係咁睇，可唔可以俾啲例子我哋啊？ 其實個研究咧，我哋就可以睇一睇幾個方面啦。第一個就頭先主持都提及嘅交通工具，係啦，咁。其實我哋就會邀請咗公眾同埋殘疾人士咧，都對唔同類型嘅交通工具咧，佢嗰個無障程度或者便利程度咧評分。咁其實我哋會見到咧，大家對個評分嗰、那個那個 pattern 嗰個樣式係差不多嘅，係啦。例如啦，咁大家都覺得地鐵同巴士咧都係 OK 嘅，係無論殘疾人士同呢個公眾都會覺得 OK 啦。我哋用一個1至5分嘅評分標準啦，咁呢兩個咧都係去到3分或以上嘅，咁都係唔錯嘅。咁跟住就會到係渡輪啦、的士同小巴。咁小巴其實就係大家都覺得係好個無障礙情況比較低啲嘅。咁但係頭先提及到啦，就係、是、巴士、地鐵、的士咧，其實個落差可以由15% 到24% 嘅喎。咁整體嚟講，主要是公眾來講，他的印象會好一點，殘疾人士的印象呢相對來講是差一點的。其實這方面呢，在我們那個個人觀察或者我們和用者的溝通入邊咧，其實好多例子嘅。以地鐵同呢個巴士為例啦，咁頭先主持都提及到，其實好多工具都喺度，硬件設施喺度噶啦，係啦。咁佢哋出現咗一啲咩問題咧？咁其實多啲咧係成個嗰、那個使用操作同埋使用經驗啊，係啦。因為地鐵同巴士都設施有啦，咁政策指引都有嘅，咁但係會出現喺例如時間方面。 出行時間咧，特別即香港人係比較繁忙啦。你喺繁忙時間出行咧，咁佢哋比較難上車。咁輪椅人士咧上落咧，無論地鐵或者巴士咧，好多時候都需要咧車長啊或者工作人員協助。那個時間是長一點的，咁的確會有一批同啲乘客唔係好諒解啊，咁會對佢哋講啲唔係好友善嘅説話，咁其實長遠嚟講咧，影響咗殘疾人士咧佢外出嘅心態。咁另外一個例子其實可能近年大家係近呢一年啦或者半年，其實都有報道就講緊嗰個輪椅停泊位。系啦，咁特別如果係個輪椅人士係中途上站咁樣啦，咁好多時呢個位置空間咧都已經有其他一啲東西佔用咗，咁例如近年常見啲啲買送車啊、啲行李咁樣嘅，咁其實車長啊、啲職員其實都好都幫我協調嘅，但其實唔係次次都會成功嘅，係啦。咁有時甚至咧，車長去做一個協調嘅時候咧，會同乘客發生啲爭執啦。咁呢啲其實都唔係大家想見嘅情況，咁但係的確發生緊嘅。咁好多時候我哋啲輪椅人士都只可以落翻車啦，咁再等下一架。 你意思是会有些情况是如果他们的位置被占用了而又没有办法协调的时候，那位轮椅人士会被迫即没有办法上车，是出现这些情况。 是啦，那只可以落车那就等一下，因为其实轮椅人士大家都明白，就是在这些情况下其实争执未必有太大帮到件事情，甚至会阻碍整个车的行程的。那他们很多时候都选择落车那再等一下一架。那这个都是在我们接触的用者里面很常见的一个情况。那第三个跟巴士又有些关系的，就是上车的位置。那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其实在总站你会见到在站头会有个轮椅的 logo。是啦，那其实就在总站如果輪椅朋友咧，咁搭車嘅時候企喺嗰度咧，咁車長知道嘅時候咧，咁佢會泊車靠近嗰個站頭，而可以落到塊板。但係呢個 logo 唔係喺每個車站、中途站都會有，或者有嘅時候咧，有時我哋啲輪椅朋友喺嗰度企啦。咁其實未必個個乘客會諒解咧，佢哋企喺嗰度嘅原因，因為佢哋要被車長見到，而令到佢泊車嘅時候靠近嗰個駁位，咁個板先落到嚟。咁真係試過啲情況就係、車長見唔到我哋嘅輪椅朋友，咁佢泊車可能冇泊得咁埋啦，咁塊板落咗嚟咧，其實係又要落一級再上去咧，咁成個都係做唔到嘅。咁呢啲好細微嘅操作嘅過程咧，會出現咗一啲問題啦。咁雖然硬件喺度，但操作係受住即係整體嗰個過程啦，咁有一個影響，咁令到咧其實喺巴士啊、地鐵啦，嗰個評分嘅落差會喺呢個位置啦。咁另外就係的士咧，其實都係一個比較特殊嘅情況嘅。咁我哋講緊全港咧有接近18,000部嘅的士，咁其實有200多架的士咧係可以上到輪椅嘅。其實，但係呢啲的士咧，其實喺條街度好難接到嘅。咁通常咧，我哋都需要預約嘅。咁預約費咧，而家一般都講緊120元起跳。咁其實呢個價錢咧，對好多經濟唔好啊，條件唔係咁好嘅殘疾人士咧，其實個負擔好重嘅。咁呢啲都會係有一定嘅設施喺度，咁亦都係可能個的士就係數量不足啦。咁預約費其實對嗰個殘疾人士造成負擔咧，咁令到咧其實殘疾人士同埋公眾咧對呢一個交通工具係有一定嘅落差嘅。 你头先提咗好多喺出行方面嘅问题啦，我留意到你哋报告咧都有提到一啲即系公共交通设施入边嘅无障碍环境啦，即系我哋作为即系普通嘅公众人士啦，有阵时真系未必留意到，原来你哋啲残疾朋友系会觉得咧呢个郊野公园嘅洗手间咧系唔友善噶，那个情况系点噶？ 其实呢个比较困难事，大家都知道，即系郊野公园嘅洗手间咧，其实你要令到佢有轮椅入到去咧，呢个其实系一个比较大嘅好罕见嘅状况嘅，系啦。因为本身其实郊野公园整体设计啦，其实除咗洗手间用，其实我哋会睇埋成个路程系咪有啲路可以够唔算太斜，可以轮椅朋友上到去啦。咁呢个第一个已经系先决条件啦。咁第二个条件就是去厕所个位置咧，系咪真系有大嘅空间可以设立一个残疾人士洗手间咧？咁呢个喺现行咧，大部分嘅郊野公园都系缺乏呢方面嘅设施咯。 张冠廷，我想问一下，即系你头先讲咗咁多嘅现象啦，咁喺个研究里边咧，其中有一个咧，即系个评分咧，或者即系起码佢嘅感觉都比较差咧，就系参与即系成个社区啊，发生好多事。咁其他你头先讲紧嗰啲系个出行咧，咁系咪都系包括咗喺呢个社区里边？即系佢觉得可能出街啊，或者啲日常生活啊，或者啲日常生活嘅时候，其实原来都遇到咁多咁样嘅问题，系咪呢啲咁样嘅例子咧？头先讲紧咧，或者遇到嘅问题咧，令到佢哋觉得喺个社区里边嗰、那个即系所谓融入啊，或者同一般其他人个融入系出现咗问题，系咪呢啲主要系佢哋感觉到嘅原因啊？ 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嘅。咁其实我哋今次研究咧，就会去睇一问翻咧嗰个残障人士咧，佢对社区嘅归属感啦。咁其实我哋主要对比系讲紧长者嘅。喺2019年嘅时候咧，其实有一个计划咧叫赛马会灵活城市计划啦。咁佢哋用一个量表去评估咗咧，即系长者佢嗰个归属感啦。咁我哋按同一个标准咧，我哋发觉咧比较低嗰个评分或者归属感比较低嗰个组群咧，长者讲紧26%，我哋讲74%。咁入边咧，我哋睇逐个指标去睇啦。咁除咗环境方面咧，有其余三个嘅指标，其实都系我哋残疾朋友咧比较常见，觉得系现阶段比较个状况比较差啲嘅，包括佢系咪有机会可以参与嘅讨论社区发生嘅事情。系啦，咁即系残疾朋友系咪可以参与唔同嘅平台分享自己嘅意见啊，分享自己嘅睇法。咁呢个其实系一个比较明显喺嗰个残疾朋友嗰个回应入边咧，比较明显地未满足嘅一个范畴啦。 即系佢哋觉得冇办法参与到一啲社区发展啊嘅讨论。 系啦， 系咩原因做唔到噶呢、這个？即系冇办法参与，佢得唔到个信息啊？即系或者系 佢冇 咩原因造成咁 咧？系啦，系因为咩原因咧？ 咁其实信息流转系一个问题啦。咁另外其实头先讲就系冇实际嘅平台。咁平台入面咧，佢哋發揮嘅角色係啲乜嘢咧？其實可能都係比較輕微少少，實際嗰個影響力咧，令到佢哋覺得啊，其實就算有個平台，我哋比較少嘅一啲朋友可以參與，而嗰個聲音，大家嗰個着重我哋嘅聲音，其實呢個方面都覺得未達到嗰個理想水平，係啦。咁所以好多一啲朋友都會覺得咧，係實際參與咗啦，但係發揮唔到嗰個人即係嗰個羣體嘅影響力咯。 好快講埋另外佢哋嗰個參與率比較低嘅指標好唔好啊？ 係啦，咁另外兩個咧，其實就會係社區係咪有足夠嘅醫療護理啦、文娛社交啦，同埋啲社會服務可以滿足佢哋嘅需求嘅。係啦，咁第三個咧，其實係比較多佢嘅感覺嘅，佢覺得係咪同社區有個密切嘅聯繫？系啦，咁呢几个都系一啲咧喺我哋今次嗰个研究发现咧比较偏低嘅一啲指标项目嚟嘅。 阿张冠廷，我哋觉得即系我哋最初仲以为啊，即系政府已经做咗咁多年咧个工作咧，开始好似系有啲好转，或者一般人都会接受共融啦。咁如果按照你呢个调查咁嘅结果咧，似乎就唔系咁，系咪咧？即系你觉得个问题个落差真系都好大喎。 是有一定的落差的，但其实也不可以否定，即是过去这么多年政府和不同的团体的努力，因为其实呢那个大家残疾人士对这个评分其实是有所提升的，以我们去接触的情况之下。但是我们是有些位置是比较多少少是指引啊、啲街拉啊、一啲表面啊、一啲設施做咗出嚟。咁頭先我提及個重點就係嗰個設計入面咧，未達到嗰、那個以殘疾人士嘅角度出發為主呢一個導向咯。 有陣時用家體驗咧，即係喺做呢啲設計嘅時候都好重要啊！唔該曬你啊，張冠廷，我哋先同你傾到呢度先。咁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啦。先聽一節新聞先，翻到嚟再傾啊。 題係交通。一些国家、城市和企业代表发表宣言，提出到2040年停止销售排放二氧化碳的新车，包括混合动力车在内的汽油和柴油车。与会的24个国家支持，但日本、美国、中国和德国未加入。文件写明，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市场到2035年，加上其余地区到2040年，实现只是销售零排放汽车。另外，大会公布会后协议初稿，要求各国重新审视并加强自身对2030年减排目标的贡献，以及履行巴黎协定提出在2022年底之前控制全球气温升幅在摄氏两度内的必要。草案还敦促各国逐步取消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补贴，但草案未有设定期限。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40%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同明天的天气预测天晴和非常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4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日间较为和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4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沙田马场慢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去到大埔滘老围，反方向落去上水，近住沙田马场呢一段嘅车龙啦，塞到去尖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同埋城门隧道嘅管道之内。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需要间歇性封闭，收费广场有少少车龙。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是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九龙入口这边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启田道汇旋处，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去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是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山顶道，因为之前冧山泥啦，介乎百家道同马记仙峡道的山顶道继续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重型的车辆不能够驶经这个路段。而家上山方向的龙尾啦，就分别排到去山顶道近30号，另一边就去到马记仙峡道近富会豪庭。另外红棉路上行的车龙啦，排到去警察总部对开。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有少少挤塞，九龙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在九龙湾港铁站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龙尾太子道东油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车多缓慢，龙尾太子道西，西九龙走廊落去太子道的支路多车，龙尾去到东京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车多繁忙，龙尾安定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最后啦，食安仔提提你，腌制罐头好高钠噶，记得要少啲用嚟作为食材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第三针疫苗11月11号开始咧就可以打啦。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财， 咁我之前就做咗白老鼠咧，确实系嘅，可以将我个抗体咧大幅度提升。 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主席李永富， 虽然佢话自然啫，如果再出现一啲咁样嘅不明个案，唔知道迟啲会唔会要求一定要打第三针。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教育局联同国家教育部合办2022至23学年内地高等教育展网上博览，俾学生同家长多啲了解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嘅详情，同香港学生喺内地升学概况。教育展喺网上举行，想知多啲，可以喺12月4号到10号上 www.studymainland.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而家傾緊嘅咧係有關復康會咧做咗一個調查，就反映咧原來我哋香港嘅殘疾人士啊，對於社區嘅無障礙設施嗰個滿意度咧，原來都唔係我哋想象中咁高啊。另外咧，佢哋亦都咧自我感覺係被邊緣化啦，喺社區入邊嘅參與度咧亦都係不足嘅。咁啊我哋頭先討論咗好多啦，使用交通工具咧，原來我哋好多時候以為已經有改善咧。 從一個使用者的角度，他們往往都有一些比較不是那麼愉快的經驗。所以如果聽緊收音機的聽眾朋友，你自己都有這些經驗，或者曾經目睹過，譬如剛才張冠廷這樣說，說原來那些的被無障礙人士去到停泊輪椅的位置，原來放了輛買送車或者 BB 車呢， 又不肯走啊， 是啦，他們就沒辦法上車了。你自己有沒有見到這些情況呢？又或者譬如在使用一些公眾設施的時候，又會不會有一些無障礙設施的設計令到你沒辦法用到呢？可以打電話來1872311 1872311跟我們談談。陳景祥，我們剛才講到交通工具，剛才都有提到的，在各類的交通工具裡面小巴的評分是最低的，以無障礙程度一分為最低，五分為最高作為一個評分，其實他們攞緊個分數，講緊無論是公眾人士還是在殘疾人士的心目中都是 1.56 或者 1.63 左右，两分都不到。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其实就跟香港的低地台小巴是非常有限有关。现在香港其实是有三个低地台小巴的线路是行驶的，主要都是往来市区和一些的医院线，都是很切合残疾人士的需要。但是原来这些的小巴线只是每一个小巴线只是得一架这些低地台小巴在营运，而且曾经有报道讲过他们的宣传是很不足的，很多轮椅客都不知道有这些小巴坐，就令到这些小巴的预约率是很低。可能也是因为这样而印证了今次评分里面为什么他们会是最差的公共交通工具。 做少补充，他的班次是很疏的，你讲过三条，其中一条条是青衣码头去到马加烈医院咧，系一小时一班，一小时一班，呢个都几难想象啊！即系就算系话你去用咧，都要等一个钟头啊！咁呢个咧就唔系咁理想啦。另外嗰两条线咧，就都系要半小时一班嘅，咁即系见到个服务咧，即系其实三条线已经系好少噶啦。咁而每条线里边咧，嗰个提供嘅班次亦都相当稀疏嘅。 系啊，咁啊，呢一啲嘅低地台小巴到底喺香港營運起上嚟，其實可唔可以改善咧？點樣樣幫到呢啲即係殘疾人士啊？喺出行方面，就算係搭小巴都方便一啲咧。嗱，我哋而家電話旁邊咧，請嚟進智公交嘅行政總裁陳文俊同我哋一齊傾下。陳生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你好， 陈生啊，你哋咧就负责营运其中一条线路咧，就系去玛丽医院嘅。我留意到咧，你之前回应传媒嘅查询嘅时候咧，就话喺营运呢个即系低地台小巴咧，都遇到唔少嘅问题。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你哋嘅观察系点啊？ 其实我想回应翻就系两位主持点解咧小巴个评分咁低先啦。 系。 第一就是全香港，因为唔系香港，全世界其实小巴呢种车种咧系香港好独特嘅，根本上你喺全世界系揾唔到呢个小巴车种。咁基于呢个原因咧，其实我哋业内人士系只能够喺呢个日本引入一种咁嘅小巴车种。咁呢种车种个结构上咧就只可以做到两级，即系唔可以做到低地台。咁所以大家喺过去呢三几十年，你见到香港嘅小巴就系一打开中门就有两级上去嘅，咁根本上就冇呢个服务啊嘛，咁冇呢个服务，根本上就自然就低分噶啦，系咪先？咁所以因为咁嘅原因咧，咁我哋业界咧就自己自发性喺呢个大约咁系四年前度咧，尝试自己叫自己出资去引入一架呢啲咁嘅所谓低地台小巴。咁但系呢啲车咧就唔系欧洲，就唔系呢个日本车嚟嘅，系欧洲车嚟。咁我哋咪试下佢究竟可唔可行咯？咁但係結構上，你哋見到就而家低地台可以上埋架輪椅，咁的而且確，你哋外觀上覺得係可行嘅。但係個實際上就係喺運作上，我哋試咗呢四年，發覺係唔可行嘅。 點解係唔可行咧？你哋睇到個問題喺邊啊？ 嗱，第一就係先講架車嗰個成本架構先啦，大約係差唔多超過200万一架車，咁同而家係70多万係三倍先。第二個就係嗰、那個。车嚟咗香港呢四年里边咧，基本上啊，我整车同啊营运嘅时间都差唔多一半一半。 即系经常要修理， 啱香港，根本上成日都有一时冇零件，一时成日修理。咁呢个第二点，第三点就系我哋系要俾多差唔多3-4成嘅人工个司机。 佢先至愿意揸呢架车。点解呢？因为佢系要好辛苦地将个板拉落嚟，推个轮椅上去。 嗯， 呢、這个就系我哋累积咗嘅经验，所以 即系成本会重咗啦，系嘛？即、就、系、是、按照你呢个讲法，成本重咗。 咁成本重咁简单，系成个营运模式唔同咗。 嗯， 咁但系我哋经过呢四年嚟咧，其实咧。真真正正打電話預約嘅乘客係唔係咁多嘅？ 嗯， 即係我哋只可知道就其實來來去去都係嗰一至兩個客係佢自己長期搭嗰啲人。 嗯， 但你認為呢一個係佢唔受歡迎嘅問題啊，定係宣傳嘅問題呢？因為我見到有一啲報道， 其實都唔係宣唔宣傳啊，咁個重點就係任何嘢你要去可以普及性使用。我諗兩位主持人你要記住一樣嘢，就係嗰架車本身係咪可以好便民地生產嗰個服務出嚟啊？ 嗯， 而一个重点就系嗰个服务系提供唔到，即系你好想食叉烧包，但我都食就做唔到叉烧包俾你食，咁我点可以有咗服务俾你咧？ 嗯， 阿陈文俊，你听话咧已经引入咗啲车咧，都当时你引入咗几多部啊？即系依欧洲嘅 我 低地台车， 咗一部咯，一部咯， 一部哦， 就系试咗唔得啊嘛，唔得咁我哋都要再等噶嘛，系咪？呢度两件事，咁但系呢度咧，其实我想诶带出个观念，咪大家咧系咪要尝试系将嗰个。低地台車嗰個觀念咧，就不一開為二。我哋業界覺得咧，基於我哋人口不斷老化咧，引入低地台車係好嘅。點解咧？因為方便我哋嘅老人家可以打平咁樣行入去啊嘛。 嗯， 呢個大家一定係好事。但係係咪一定要可以入到輪椅啊？呢個係我覺得係大家要考慮啦。 嗯， 因為因為嗰樣嘢，如果呢一步登天咧，係太大嘅代價裏邊。 嗯， 但係調翻轉，如果你引入一架低地台嘅小巴可以方便我哋，譬如六七十岁以上嘅老人家方便行入去咧。咁呢个我都系大家都一定容易做到嘅嘢。 嗯， 系陈文俊，即系你意思话讲咧，上低地台嘅话咧，可能系方便到啲年长人士嘅啫，都可能系未必可以， 即可能 惠及到嗰啲系啦残疾人士。 即可能都要行一级定系点啊？你嘅意思系嗱，因为而家低地台小巴 就 系有斜台啊嘛。 即系话你由行人路 cut side。一打開個門就可以行入去啦，咁大家就唔需要行嗰兩級。呢、這個我諗我哋業界大家都普遍都支持呢樣嘢嚟嘅，呢、這個會容易做到。但係調翻轉，如果要一次過要引入一架低地台車，就加埋可以 accommodate 一架輪椅嘅話咧，就難度高好多咯，會係。 嗯，點解會出咗咁嘅情況呢？因為輪椅佢主要都係要處理佢上車嗰個問題啊嘛，係咪？如果都有個斜板，譬如俾佢可以順利由行人路過渡去嗰、那個車嗰度，咁你無論係做長者定係做殘疾人士，係咪嗰個照計點解會有個差別喺度咧？那個成本嘅差別喺邊咧？ 哇，爭得大咯！如果你係一個普通嘅長者行入去咪得咯。我唔需要服務佢噶嘛，但如果一架低地台輪椅車，第一件事就係、是、架車本身，我要有個空間擺架輪椅。 嗯， 第二個司機係需要，無論用手動或者電動都要調校翻嗰個斜板。 嗯， 第三上咗車之後，個司機要幫個輪椅乘客擺好架車，然後扣安全帶。 嗯， 然後再落翻車，咁呢個成個過程，我哋平均計過係接近十分鐘，五至十分鐘嘅。 嗯， 但係陳文俊，我哋 營運模式唔同曬。 但係陳文俊，你頭先形容即係你哋業界當初引入低地台嗰個初衷咧，就係、是、想推動一個無障礙運輸啊嘛，即係其實係真係想便利呢啲殘疾人士，希望佢哋可以有更加好嘅出行工具。咁如果而家你話試咗四年咁，事實上係遇到困難，你係咪預計好快可能呢一啲嘅車款或者係行車嘅路線可能會被淘汰呢？如果聽你咁講， 其實而家基本上有好多車嘅路線係停咗嘅，因為根本上嗰個本身生產商係冇零件，同埋架車成日壞嘅。 嗯。 即係如果嗰樣嘢佢唔係可以好適合香港嗰個環境去運作嘅話，你冇得夾硬要推嘅。 嗯， 即係你有冇可能話夾硬就我死都要搭輪椅車㗎啦？咁但係冇啊嘛。 嗯， 即係你根本冇呢個供應，我冇得逼出嚟㗎嘛。 嗯，陳文俊啊，但如果按照我哋頭先講咧，我哋即係之前咧就有啲機構話做過一個共用嘅計劃啦。咁但係你話譬如話頭先你都講咗好多營運上嘅困難嘅，咁但係你又有冇諗翻可唔可以有啲其他方法，譬如話俾翻啲團體去參考，可以點做到咧？咁樣 南區為例就其實而家嘅睇到就係、是、我哋南區係有兩條嘅復康巴士嘅，有兩個唔同機構經營，一個就係復康會透過區議會嘅資助。 一個就係另外一間無障礙公司啦，係政府 Tenda 噶嘛。咁、你睇到而家南區呢兩條線係好成功㗎。基本上佢哋都唔滿啊，兩個都唔夠生意做嘅。即係其實呢個係反而係應該方向啊，即係話嗰個係一個叫做關愛同埋一個 social cause 嚟㗎嘛。 但你的意思就是未必要在公共交通工具入面引入这些车款、 重点就是说你是计社会的成本效益咯、究竟我们是应该用个资源是摆在哪里先咯，如果大家看到就是说你可以用回南区那两条、所谓的福康巴士先为例，你看到他们是不是百分之一百满，还是他现在是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空置的空间在这里咯。 因为啲残疾人士都反映，其实无论系福康巴士啊，定系即系一啲轮椅嘅的士，佢哋好多时候都要即系支付一个昂贵嘅预约费，所以先至想睇下可唔可以喺公共交通上面推动有更加多即系呢啲无障碍嘅运输啊嘛。 但我同意啊，咁佢介意嗰个昂贵嘅费用，咁我都好介意架车好昂贵费用。咁边个帮我俾钱咧？其实。 陈文俊，我想问下，譬如话你用嗰啲车咧去做嗰个服务嘅时候咧，个收嗰个钱系一样嘅，系咪咁啊？ 一样噶嘛， 一样，即系你每一个乘客，譬如有一个走紧上车嘅， 我如果买架70万嘅车就可以正正常常运作，但系而家我要用一架200几万嘅车，但我唔可以正常运作。我原本一架车可以一日行差唔多譬如20转嘅，我因为要做呢个轮椅服务之后，我一架车只可以行到10转车，咁呢啲咁嘅所谓营运损失由边个嚟补贴俾我呢？ 陈文俊，我知道咧，你哋同运输署咧，其实检讨紧呢个试验计划噶。听你咁样讲咧，你哋业界个反应咧，会唔会系即系要求政府有一啲嘅补贴啊？定系你哋认为即系将来都未必系能够长远咁样去服务呢一班嘅残疾人士？ 或者基本上又唔想做呢种服务噶啦。 系啦， 基本上个重点系边度就系你要睇翻嗰样嘢本身咧。其实个需求有几大，如果你真真正正打电话去问或者做个问卷调查，个个都需要嘅。咁但系调翻转个问题就系话，当你有服务摆出嚟之后咧，发觉嗰服务又冇人用。呢个先系致命噶嘛？你睇翻我哋而家南区两条嗰条福康巴士线都嗌救命噶。 明白，好啊，唔该晒你啊，陈文俊，先同你倾到呢度先。陈文俊咧系负责咧营运啊，其中一条呢一啲嘅低地台小巴巴士线嘅即系小巴公司嘅经营商嚟嘅。陈景祥啊，头先咧陈文俊就讲到话呢一啲嘅小巴线咧，好多时候都唔系好多人预约啦。咁不过我睇翻一啲报道咧，其实个问题咧，有人会认为啊，系出喺咧个宣传上面，因为咧曾经有一啲关注团体都指出咧，原来好多残疾人士咧，佢哋都唔认识咧系有低地台小巴可以透过预约嘅方式咧系坐到，咁所以好多时候咧就会拣咗譬如搭巴士啊，或者甚至系缴付昂贵嘅预约费咧。去坐的士或者福康巴士。 咁同埋你真係要睇下个成本啦，即係呢个成本都包括咗就係你嘅营运商啦，同埋就即係我諗呢个係一定係一个特别嘅需要嚟㗎啦。即係我记得嗰陣时譬如地铁呢都曾经都研究过，譬如话即係佢哋而家都增加咗好多设施啦，譬如啲电梯呀或者其他特别嘅方法呢，即係将个轮椅升上去嗰啲咁。咁呢个成本一定係需要㗎啦，咁但係到底由边方面去做呢？係咪政府应该需要承担多啲责任呢？咁我相信呢个检讨呢，同埋头先我讲个福康会做嘅研究咧，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令到我哋反思翻个问题嘅一个起点嚟嘅。其实 就住呢个问题咧，我哋节目咧曾经向运输署查询啦，咁佢哋嘅回复咧就系讲到咧，试验计划咧，而家佢哋正系同持份者咧系作出一个初步检讨，咁嗰个结果咧就系都好似头先陈文俊咁样反映啦，系营运期间咧呢啲营运商系遇到唔同嘅问题啊，咁佢哋咧会继续同呢啲持份者研究点样落实咧喺公共小巴咧推广无障碍运输噶。 全新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13个政策局过去4年嘅工作。主持黄永、李恩君。今集嘉宾政务司司长李家超。 爱国者治港有咩好处？我哋唔理嗰个合作定系佢去批评我，最重要大家共同目的。建设香港。 11月10日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每个礼拜 5个晚上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王正贤。 1945年日本受原子弹袭击，今集去到广岛和平资料馆和长崎原子弹资料馆，看看日本人怎样面对伤痛。 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人道博物馆走过战火人间。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 风。陈景祥，我哋转个题目啊，想同大家讲一讲咧关于野猪嘅问题啊。咁啊，今日咧有一单嘅新闻咧都引起市民关注啦，就因为喺北角啊出现咗咧有一个有一單嘅比較罕見嘅事件咧，就係有野豬襲擊警員嘅情況出現。事源咧，其實就係喺琴晚大概11点左右啦。北角有人咧係報警發現咧係有野豬喺度遊蕩，咁而有3名嘅警員咧係到場處理嘅時候咧，雖然野豬一度係表現平和啊，咁但係咧去到突然之間咧，即係當有一啲人員咧係手持工具準備去捕捉佢嘅時候咧，佢就係出現咗一啲反抗啊，同埋咧係甚至咧係咬人嘅情況啊。就呢件事咧，令到一個輔警咧佢嘅腳部係受傷啦，背部亦都係跌傷。咁而呢只野豬咧喺傷咗人之後咧，亦都係跳落咗一個10米深嘅山坡嗰度咧，傷重死亡嘅。 係呢、這個都其實幾少見，因為咧騎野豬而家喺市區見到都好多噶啦。咁真係襲擊人咧就真係唔係咁多嘅，即係我哋睇新聞都唔見到話好多啦。咁而襲擊到今次嘅警員咁傷咧，就真係更加少有噶。咁但係咧就都引起好多人關注咧。其實除咗野豬之外咧，早前大家仲記得有兩隻水牛咧，即係喺即係行緊嘅時候又係啊，即係撞咗一啲小朋友咁。即係咁呢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到底啲人同埋啲咁樣嘅即係動物之間嗰種共融啊，呢個另一種共融啦，到底係會唔會出一啲問題咧？咁今次裏邊我諗你聽講引起咁多人關心咧，其實就係其中呢個原因之一啦。 嗱，聽緊收音機嘅聽眾朋友喺你生活嘅區域入邊啊，或者好多人咧，其實行山咧都會遇到， 成日會見到㗎，係啊，係啊， 呢啲野豬咧，你自己嘅經驗係點咧？即係可能有些人有些不好的做法，譬如去即喂他们啦，咁你自己譬如见到的时候又怎样处理呢？对于你生活的社区，譬如环境卫生或者安全方面，会不会造成一些忧虑呢？打来1872311,1872311跟我们倾下。现在电话旁边我们请来香港野猪关注组的干事黄浩然。黄浩然你好。 系、hey, 你好啊，大家好，大家好，系。 系今次出现咧有野猪袭击人嘅个案咧，其实系咪好罕见嘅情况啊？ 咁啊，其实即系主持人觉得啱啊。其实我哋平时见到啲野猪咧，一般咧就系正常情况之下咧，系唔会去主动攻击人嘅，除非受到挑衅先啦。今次即系用袭击呢个字咧，我觉得就其实都有啲唔公平嘅，对于动物嚟讲。点解咁讲咧？其实因为佢哋咧保护自己咧系佢哋嘅本能嚟嘅。咁喺呢件事里面咧，即系好多人会觉得哇，野猪哇咬人啊，好凶恶啊。咁但系要谂一件事先。我哋睇到嘅報道就係呢隻豬係本身受咗傷先，呢個第一點先啦。咁就即係有警員啦，亦都有漁護署嘅人員，亦都去到場去搜捕佢啦。咁雖然呢個嘅搜捕嘅過程啦，入面嗰個嘅當中嘅細節啦，冇一啲好具體嘅片段出到嚟，或者甚至呢隻野豬本身經歷咗咩嘅經歷啦，可能本身會唔會？之前曾經被人哋受過傷害啦，對人有戒心啦，等等啦，我哋都唔清楚嘅。但係有一點就係，我哋可以肯定嘅，即係如果我哋用一個比較即係強硬嘅方法去搜捕佢嘅話咧，佢必定會受驚啦，亦都會作出一個保護自己行為先。咁即係咁喺呢件事裏面咧，我好似我亦都睇唔到報道裏面咧，即係漁護署曾經有人啦去派出一啲嘅獸醫去。替呢只嘅野豬去進行麻醉嘅，係啦。咁因為始終佢哋會保護自己啦，亦都會防衞自己啦。如果佢哋受驚，咁但係即係我喺電視裏面就見唔到第一樣嘢，即係漁護署會有。 唔好意思啊，因為咧我哋就嚟要聽新聞啦。我哋新聞之後翻嚟繼續揾你傾好唔好啊？ 好，我哋非常歡迎，非常歡迎。 唔該曬你。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可以打嚟1872311發表意見啦。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五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患者包括三名豁免检疫的机组人员，当中两人日前乘坐同一班货机由德国抵港，分别住在尖沙咀海裕和愉景湾。卫生防护中心说，两人较大机会在外地感染，病毒量高，承认有社区扩散风险，会连同警方调查两人在香港的活动，又相信运输及房屋局稍后会检视，考虑限制豁免机组人员在港的活动地点。中心说，其中确诊的57岁外籍机师与太太、两名儿子和外佣住在愉景湾一间独立屋，太太和两名儿子分别在愉景湾国际学校任教和读书。当局向患者两名儿子的同班同学、他太太任教的学生共120人发出检疫令三日，亦建议学校停课。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开展以来，截至上月底，当局共接种约904万剂新冠疫苗，同期卫生署接获47宗呈报为疫苗接种异常事件，并在离世14日内曾经接种新冠疫苗的死亡报告，个案比率是 0.0005%， 即是每接种10万剂有 0.52 宗。个案涉及37名男子和10名女子，年龄介乎34到97岁，当中27人曾经接种科兴，18人曾经接种伏必泰。署方说，没有死亡个案显示和接种疫苗有关联。截至上星期，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已总结29宗死亡个案与疫苗接种没有因果关系，初步认为18宗个案与疫苗接种没有关联。扶贫委员会讨论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指出，在当局政策介入之前，本港2020年的贫穷人口达到165万3千人，贫穷率 23.6%。 在政策介入之后，贫穷人口减至55万4千人，贫穷率降至 7.9%。 委员之一的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说，有基层家庭反映并非想政府提供津贴，而是想有正常工作和收入。他又说，政府去年提供恒常和非恒常等现金项目，将贫穷人口和贫穷率压下，但今年疫情影响及未来情况，需要长远考虑，促请当局提出更多支援措施和政策，协助低收入家庭。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的调查发现，港人每月平均储蓄金额6600元，是近四年来最少。受访者平均认为，约有49万元的储蓄能够获得足够安全感。调查访问了结婚15年或以下的市民，当中78%有储蓄习惯，每人每月平均储蓄大约8600港元。调查显示，约30%已婚受访人士会同配偶订立共同储蓄目标，由丈夫储蓄比例较多。约40%受访者说，共同储蓄主要由妻子管理。委员会主席许敬文认为，疫情至今接近两年，对港人储蓄能力和状况的影响进一步浮现，导致2018年开展调查以来，多项指标都录得新低。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和非常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4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日间较为和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4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浪翠园的中线有交通意外，今家车龙排到去丁九桥。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浪翠园中线有意外，车龙排到丁九桥。 咁跟進翻咧，較早前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龍方向近沙田馬場慢線嘅意外就已經清理好，咁但係一帶嘅交通咧仍然都係非常繁忙嘅。而家出九龍嘅車龍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沙田污水處理廠，而反方向去翻上水咧，龍尾就去到大圍隧道嘅管道入面，同埋城門隧道嘅沙田出口。城門隧道去沙田方向因為車多，而家都係實施緊間歇性封閉措施。咁就係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龍方向近沙田马场的意外事故专清理好，但一带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吐露港公路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大围隧道管道入面和城门隧道的沙田出口。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袋狮隧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九龙塘会。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彩虹的金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跟进返喺山顶道，因为较早前山泥倾泻影响，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嘅山顶道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重型车辆咧暂时都系唔能够行驶呢一段嘅山顶道，一带嘅交通繁忙噶。而家山顶道近金道来回方向都系车多，而马纪仙峡道上山嘅车龙就排到近梅道。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近彩虹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之去大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起走过。 我好多谢美儿咯，佢唔得闲咁啊，我终于咧可以坐下佢个位咯，系啊， 暖唔暖啫？ 而家开始慢慢要习惯下，同埋开始要学习下佢嘅优点啊， 系， 因为其实美儿姐姐我好中意佢嘅。 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杨少雄、宝佩瑜一起走过。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而家討論緊嘅咧係出現咗一宗啊，即係野豬啦去攻擊警員嘅事件啦，令到大家咧再一次關心咧，即係當野豬進入咗我哋個社區嘅時候，會唔會造成咧一啲安全啊或者係衞生方面嘅問題？頭先新聞之前咧，同緊香港野豬關注組嘅幹事黃浩然傾緊嘅，請翻黃浩然出嚟先。黃浩然， 係大家好，大家好。咁我繼續講啦。咁其實啱啱嗰個觀點咧，就係想講嘅，其實任何動物啦受傷啦，其實都會有焦慮，亦都會有恐懼，所以佢會有一啲嘅本能嘅反應作咗出嚟，就可能會去保護自己，尤其是野豬啦。咁佢哋都係野生嘅動物啦。咁因為據報咧，就呢個嘅呢只嘅野豬因為受傷啦，咁而且咧喺一啲嘅圍捕嘅情況之下咧，壓力就自然會大嘅。咁所以咧，佢哋即係有亦都冇一個嘅逃出嘅一個嘅即係逃出嘅路逃走嘅路線啦。咁結果就最後就即係翻越咗一啲嘅障礙物，就跌咗落去個山坡裏面，就重傷死亡。咁整件事咧，其實一般嚟講咧，遇見野豬咧，漁護署咧，即係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會先去即係令到隻野豬冷靜先啦，亦都即係俾佢哋盡量去逗留喺一啲嘅圍封嘅一個嘅範圍裏面啦，再照一啲嘅照呢個嘅獸醫去射呢個麻醉槍嘅。 咁食完麻醉槍之後咧，如果呢只豬即係昏迷嘅話咧，就趁呢個嘅情況之下咧，就會即係如果視乎情況啦，咁就絕大部分如果係即係冇傷冇痛嘅話咧，絕大部分嘅情況就係會去遲翻去附近嘅郊野公園嘅。咁即係呢件事嘅話，其實點解會有人同豬嘅衝突咧？某程度上咧，就係即係我諗前線嘅警員又好，或者漁護處嘅人員都好，都要需要留意呢個嘅野豬嗰個嘅傷勢啦，甚至佢哋嗰個嘅行為反應嘅。咁亦都要留意一下呢個嘅環境啦，附近咧係適唔適合去將呢只豬去進行一個圍捕嘅行動。 好， 咁我相信啦，其實如果動物政策嘅改變啦，都可以令到人同豬可以和平共處喺呢個城市裏 面。係啊，黃浩然，我諗你哋個關注組咧，定係好關注啲野豬本身即係個活動，同埋希望能夠保護佢哋啦。但係咧，我諗亦都另一個現實咧，就係即係大家見到咧喺市區啊，或者好多時甚至係即係鬧市啊，經常都見到可能會有野豬出沒啦。我自己住嘅地方試過一次咧，就走入商場噶。走入商場咧，走咗入一間鋪嗰度咧，就搞咗一輪啦。咁啊，後來都和平嘅，可以將佢麻醉咗送翻去走嘅。咁但係呢個事實咧，就話香港一個真係咁擠迫嘅城市咧，而經常出現咗呢樣嘢咧。咁我哋頭先講啦，點都好咧，係有個衞生嘅問題啦。因為你知啲野豬始終你都係唔知道嗰個清潔嘅程度啦。亦都有一個真係有陣時有某啲情況係會擾民嘅。譬如話有好多另一種咧，就喺朝早可能喺啲鬧市咧，發現到有啲豬仔咧就係揾嘢食啊，即係可能抄到啲垃圾啊或者四圍都係，咁本身已經係一個環境問題啦，然之後又再咧係造成一啲即係滋擾咁。嗱，你係哋關注組點樣處理呢啲問題先？呢個係一個好現實嘅民生問題。 好多人都誤會咗一啲動物嘅組織，哇！你哋係一啲嘅動物嘅黐嚟㗎啦，你一定要去保護佢。我哋唔係嘅，其實我哋純粹要尊重呢個動物。即係我哋首先對於野豬，我哋就反對去寵物化佢先啦，即係覺得佢一個可愛嘅動物啦。我哋唔會覺得即係我哋反對即係餵飼呢啲咁嘅野豬先嘅，因為咧點解我哋會有咁嘅建議？因為其實我哋即係好多時候人同豬發生呢個衝突嘅時候，都係源自於咧，我哋係主動去餵食呢啲野生餵飼呢啲野生動物嘅，令到佢走落市區裏面咧，造成好多嘅衝突，包括譬如話啱啱主持人講到喂嗰、那個衞生嘅問題啦，其實我哋又諗緊問題。其實我哋有冇處理好身邊嘅垃圾呢？譬如話，而家漁護署其實都進步咗嘅，佢咧就即係連同咗一啲嘅大學嘅機構啊，都投放咗啲資源啦，就去改善咗一啲嘅垃圾桶嘅設計，例如可能我哋用腳踏式嘅方法啦，令到呢啲嘅垃圾桶打開咗，從而減少咗一啲野生動物，包括野豬去翻到垃圾嘅機會嘅。咁咧呢啲即係政策咧，其實可以。令到人同豬咧，其實係原來有啲方法可以共存嘅喎。 黃浩然啊，講到即係講到咧處理野豬嘅政策咧，我哋留意到即係漁護處咧，佢哋而家用嘅方法，你頭先形容咗啦，就係將佢哋搬去一啲遠離民居嘅郊野公園啦，甚至咧係有一啲即係控制佢哋生育嘅計劃嘅。咁但係似乎咧嗰、那個成效啊，都係比較差一啲啦，因為見到嗰個野豬嘅繁殖能力其實都好強嘅。咁所以咧見到漁護處最近回應傳媒查詢嘅時候咧，就話即係考慮翻咧，係咪要做翻嗰個人道毀滅去取代遷移野豬嘅一個政策？咁你哋作為關注組又點睇咧？ 咁我哋當然係反對利用所謂嘅人道毀滅去處理呢啲野豬嘅所謂個衝突啦。咁野豬都係第一樣嘢係生命嚟嘅，我哋覺得總有即人係總有智慧或者方法咧去解決一啲問題，令到人同豬可以和平共存嘅。咁首先先啦，咁點解有咁大嘅衝突咧？都係好大情況都源自於一啲嘅市民啦，去主動餵飼一啲野豬啦，令到佢哋繁殖多咗啦，落到市區咯。首先第一樣嘢，我覺得政府可以做嘅係用長遠嚟講啦，就用教育啦，去取代一啲嘅嚴重嘅罰則，即係用懲罰嘅方法啦。長遠嚟講，應該要教育市民咧去即係唔好再去餵飼野豬， 同時間我哋亦都明白到，喂，有啲嘅人為愛心爆棚去喂豬、 其實已經都做咗嘅咯，即係我見到政府嘅宣傳其實係有嘅喎，即係有，而我哋睇到咧，似乎效果就唔明顯，而咧就佢譬如真係喺市區出沒個次數係多嘅，咁有冇其他嘅一啲方法，即係比較上係可以真係見到效嘅，或者係真係可以到到位，係令到問題唔好咁嚴重嘅？ 係啦。是啊，有的，因为其实而家除了教育市民不要喂自己的猪的时候，亦都要告诉他一个后果，喂，如果再有这样的冲突真的无可避免了，原来的猪是、可能要被人家人道毁灭，那其实、市民听到这个即爱心爆棚的市民听到这个的讯息之后，都要即想深一层，究竟应不应该继续喂这个第一样、第二样东西，亦都可以鼓励一些的、这些喂猪的市民呢去参与一些特殊嘅計劃，例如去回復翻一啲嘅野豬嘅棲息地，明白到，咦，原來我唔係要喂叉燒包，唔係喂粟米粉麵飯俾呢啲豬，其實還原佢哋棲息地，俾翻佢哋一啲嘅可以食嘅，例如蚯蚓啊，一啲嘅果實啊嘅一啲嘅地方去住咧，其實我諗係長遠嚟講可以做嘅嘢。咁短暫性咧嘅話咧，其實一啲嘅罰則啦，咁可能都有短暫嘅阻嚇性嘅，但係。我哋唔希望最唔想见，其实即系一啲市民爱心爆棚被罚啦。咁但系无可奈何，呢个可能系一个短暂性嘅一个措施咯。 OK， 好啊，唔该晒你，先同你倾到呢度啊，黄浩然。黄浩然咧系香港野猪关注组嘅干事嚟嘅。陈景祥睇翻啲数字啦，咁渔护处讲翻咧，原来我哋香港咧一啲野猪出没同埋滋扰嘅报告咧，其实自2018年开始咧，都有咧系929宗啦，咁去到近年咧，其實就上升至1002宗。咁講到一啲傷人嘅數字咧，喺2018年就有7宗，2019年咧有9宗，舊年咧都有3宗傷人嘅個案。咁所以頭先阿黃浩然都有提到啦，如果你哋見到，即係如果聽眾見到咧，即係譬如你行山期間見到有野豬，唔好覺得佢好可愛咧，就去餵住佢，係啦，因為咧都會有機會咧係受傷嘅。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啦，有一位聽眾打咗入嚟，電話旁邊有黃先生，黃先生你好，係， 喂，係，兩位主持好嚇，我想講講我經歷咧，因為我都係住警察俾野豬咬嗰度嘅嗰區嘅嚇， 哦，即係北角係咪啊？ 是系啦，冇错，我两个礼拜见咗3次野猪，咁就系头先我明白嗰位先生系应该系动物同人嘅共用，但系问题就系本身佢哋动物其实本身主动好吓到我哋咧，变咗我哋好难同佢共用，因为一次我企巴士站度，咁突然之间两只野猪突然间走出嚟，系佢吓我，唔系我吓佢，咁跟住就行开咗咁样。 即系你意思系只野猪主动嚟接触你啊，黄生？ 唔系，因为本身佢哋自己可能佢凑紧 BB 搵嘢食啊，咁我就喺度，我哋夫妇就喺度等紧巴士，咁跟住就系突然间野猪，我哋喺度等巴士，突然间倾偈，佢哋自己同个 BB 喺度倾偈，即系嗰两只野猪自己喺度力食紧咯，我估佢。 你都系北角系嘛？喺北角区系嘛？ 是啦，冇错，是啦，吓，成天啊秒到，咁早排话已经捉咗3只野猪。 咁你嗰时点处理呢，黄生？ 咁唔系，因为佢哋叫，跟住我哋系我哋行开让俾佢哋，即系我哋唔好咁近去铁丝网，因为铁丝网佢哋自己喺度食紧嘢，咁我哋自己行开等佢继续食嘢咯。我已经让佢一次，咁跟住最惨一次就系夜晚，我个仔仔咁样就夜晚7点几咁行翻上屋企，行到楼梯，咁突然间发现到嘅时候同我讲。恐怖啊！变态啊！点解会个日军日白咁样？我以为佢遇到贼咧，住出嚟，原来佢面都青晒，原来见到野猪喺度喺条马路中间嗰度喺度行紧咁样。所以我觉得系太猖獗得就系，其实就系唔系同佢哋共用问题。而家系佢系根本令到我哋系有少少扰攘咁样咯。即系等于我哋有阵时自己会翻屋企嘅时候，咁喺停车场会唔会突然间都见到野猪，自己都会开始有少彷徨咯吓。咁管理员都话喺度，佢哋自己都话。我哋都理唔到呢啲，即係漁農處理，我梗係唔係叫管理員去做啦，因為連今日警察都俾野豬咬到咁樣。咁但係問題，我覺得係應該正視呢個問題，應該派翻多啲警察啊、巡邏隊啊去巡翻個區啦，咁樣。咁我覺得呢樣嘢係有必要，因為呢排係好犀利嘅時候，證明嗰度我估嗰度群生得好緊要，因為本身而家係人，我啲街坊同你過都話係。 好勁好勁勝利見到。咁、其實根本一個禮拜已經出現咗四隻都叫俾人捉咗咁樣。咁、所以其實係好犀利，一定要去正視呢個問題咯。 多謝黃生嘅意見啊，反映咗咧。 係啊， 真唔講唔知，原來北角係有咁多呢啲野豬出沒嘅。佢話佢一個星期見到四隻。 係啊係啊，我喺東區嘅都係行山嘅咧，東區嘅柏架山道咧，如果你上嘅咧，一定啊，差唔多係每一次都會見到添。 咁所以呢，即係點樣處理呢個人豬共融嘅問題呢，都即係大家要深思一下。 西杰，我呢身打扮得唔得啊？ 哇，得到痹啦，瑞文，成隻青椒咁企喺我面前喎。 乜嘢啊？你唔觉得我呢个造型好清新，充满大自然气息嘅咩？ 咁就啱啦，我请嚟咗圣雅各福群会 Green Lady 项目嘅代表，倾下点样着出靓靓二手衫。 而我和陈家俊就请来山野教练刘志宏教我山野急救。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当你离开，咁有冇担心三个仔怎样去面对？嗱，你又能屈能伸啫。 唔系噶，我担心自己噶。 佢系女人当自强，美魔女罗琳。 因为我担心自己由零开始点样照顾小朋友咧？咩工作都冇。 嗰 阵 时你几多岁？四十。 嗰阵时48，啊，好惊人惊啊！48，你谂下48先你离婚，你恨一个人呢一世都会辛苦，因为我会觉得咁系折磨自己，我会觉得好蠢。 星期日朝早8:00-10:00，车淑梅旧日的。逐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节目剩翻最尾少少时间咧，都同大家跟进一下疫情啊，陈景祥。嗱，琴日咧，我哋知道咧有两名嘅机组人员咧就话即初步确诊啦。咁啊，其实就住呢件事咧，卫生防护中心咧今日晏就开咗记者会啊，就公布咗更加详细嘅消息。咁咧，其实今日香港咧就系新增咗5宗新型肺炎嘅输入确诊个案，其中咧有3名咧系包括咧豁免检疫嘅机组人员。咁而其中两位咧就我哋头先讲到啦，由德国咧系翻嚟香港之后咧，喺居所嗰度咧做一个自我隔离嘅一啲嘅机师嚟嘅。咁卫生防护中心就话咧，呢两位嘅机师咧身上面都验出啦 L452R 嘅变种病毒啊，就认为咧佢哋好有可能咧系喺外地感染之后咧系翻咗嚟香港，而且咧佢哋两个人咧个病毒载体系比较高。兩個人咧都係有一啲嘅社區活動嘅，雖然佢哋嘅活動地點就唔算多，但係暫時睇起上嚟咧，佢哋已經影響到咧有一間國際學校啦，佢哋嘅師生咧其實都係要停課啦，同埋咧去接受一啲檢疫嘅情況。咁到底點樣評估啊？今次呢兩個個案咧，對於病毒流入社區嘅風險，同埋係咪需要收緊咧機組人員佢哋嗰個豁免檢疫嘅安排咧？電話旁邊我哋而家請嚟咧醫學會傳染病顾问委员会的联席主席曾其恩医生。曾医生你好。 你好主持。 曾医生，请你先跟我们讲一下，我们市民需不需要担心呢？因为这个 L452R 的变种病毒是出现在这两位的机组人员身上，而且又讲到那个病毒的载量是比较高，你自己认为今次这些个案流入社区的机会大不大？ 现在很难评估，因为第一，我相信他去过嗰啲嘅地方，而家都即係都有圍封強檢過啦。咁就因為始終我哋睇翻就係個相關人士個病毒量高咧。咁萬一譬如如果佢真係除低口罩過，或者進食過，喺一啲公眾嘅地方，咁難保真係可能會將佢身上嘅病毒係傳俾佢身邊嘅人嘅。咁所以变咗，我谂而家即系真系要由翻即系卫生防护中心嘅学组嘅同事啦，去真系睇翻究竟而家追查翻佢去过啲地方，有冇啲咩地方系遗留咗嘅，可能都要真系做翻相关嘅，即系我哋讲紧围封强检啊等等啦。咁但係呢件事件發生呢，其實印證到一樣嘢，我諗其實我哋喺醫學界都講過好多次嘅，其實就係即係豁免群組嗰部分呢，其實真係我哋真係要再諗一諗，係咪真係容許一啲喺海外返嚟，尤其是係機組人員啊、貨運司機啊，或者係貨機司機呢，佢哋可以得到豁免。 我想我之前在电视的新闻都讲了，就是其实尤其是他们是来自一些高风险国家呢，这部分你即使打齐两针，不是你那个风险呢是降到零的，咁所以仍然係有機會，所以喺咁嘅情況下，所有人係搭同一班機翻嚟，又喺嗰笪地方翻嚟嘅時候，其實佢哋嘅風險係均等嘅。我唔覺得應該係因為佢嘅職業咧可以得到豁免。嗱，當中可能政府都會講到就係話，因為即係佢哋係維持我哋日常一啲必要嘅即係生活啊、所需啊等等。咁但係問題，我自己覺得係航空公司係有責任地喺佢個人事編制上咧、更期上咧，係能夠即係迎合得到政府所要求嘅事情嘅。因為而家其實你即係我哋講緊都即係你有打過兩針同冇打過兩針，你嗰、那個強制隔離檢疫係即係14同21啦，但你起碼都有一个强制隔离，你而家系冇啊！你而家完全系零嘅。咁喺咁嘅情况下，即系任得佢哋去有所即系自由地活动咧。咁其实呢个系咪香港人或者我哋香港社会可以接受得到？嗱，你睇翻其实琴日咧，我哋都用咗好多人力物力，包括卫生署嘅同事啦，包括警方咧，佢哋都要做好多大量嘅功夫。咁其實我哋係咪值得去咁樣？因為我哋一啲即係條例上嘅寬免咧，係造成咗有今次事件。但我唔係講緊單一事件，我係講緊接二連三嘅事件，都係嚟自呢一個類別嘅人士。咁我自己覺得政府係應該要喺條例上收緊，因為你冇一個藉口噶啦，其實我自己覺得睇唔到一個藉口，你即係可以繼續咁樣做，同埋你而家一路都講緊通關，係咪？即係你如果你咁唔好彩，你因為咁樣而爆第五波，我相信政府特區政府係要承擔一個好好嚴重嘅政治責任。 係啊，曾其恩，我就係想問下你咧，即係而家即係今次講翻呢個事件咧，呢、這個機師嘅事件咧，都係講緊話係，因為我哋而家正係同內地已經傾緊通關啊嘛，咁咧就一路講緊政府就而家講緊熔斷機制啦，咁但係似乎今次嘅事件可能更加迫切、更加現實喎，會唔會啊？即係你覺得係咪會影響到未來嗰個通關嗰個成為一個變數咧？同埋即係呢一個係咪一個漏洞？即係可能要做咗去。然之後對個通關先至嚇會比較好啲咧咁。 嗱，我自己覺得國內嘅有關單位一定係睇住我哋嘅，即係佢哋一定會及實好多隻眼及實我哋今次點樣去做，同埋有啲咩補救嘅措施。我希望相關官員就唔好諗住即係應該會大步攬過。我自己覺得咧就係、是。你未爆第五波之前，你修補翻呢啲咁嘅漏洞咧，我相信國內嗰、那個通關時間表應該就都未必會更改。但係問題你只要有群組不明源頭群組隱性傳播鏈喺香港蔓延的話咧，我相信嗰個通關咧應該就會褪後嘅。咁所以而家係趁未有呢啲咁嘅事件發生。嘅時候，盡快去修補、減少呢個豁免群組、豁免檢疫嘅群組嘅類別咧，我自己覺得係一個比較明智同埋一個適切嘅做法。 係啊，曾其恩啊，即係按照你咁講咧，即係而家政府可能就第一件事做，或者係最急切要做嘅，就係馬上將呢啲外邊嘅機師係剔除咗，即係個豁免群組裏邊。是要接受檢測或者做一個比較嚴格的檢測，甚至是不是這 樣？沒錯，其實因為這件事其實應該是航空公司呢，即現在其實你知道有很多航班呢其實沒有以前飛得那麼穩，人手編制上應該是足夠，所以我相信如果用人手編制啊、更期上呢去作一個解釋呢，我自己呢就站不住腳，我自己覺得咁我自己覺得即係政府即係責無旁貸啦，即係可能要喺件事上咧去睇清楚，因為唔係淨係一次事件單獨事件，你睇翻過去咧，我哋攞翻過去半年啦， 或者一年咧，有幾多次事件係因為機師都有確診到因為佢係因為佢係一啲豁免嘅人士咧，咁我諗大家我諗心目中都會知道個事情嘅問題係邊。 曾醫生啊，剩翻唔夠一分鐘咧，我哋留意到關於而家機場特定群組咧，就規定咗佢哋係一定要打第三針啊。咁呢一個係咪一個比較有保障嘅做法咧？ 嗱，我自己覺得呢、這個基本上係一定要行嘅啦。咁因為即係外防輸入係我哋重中之重喺防疫嗰方面咧嘅一個重要嘅一環嚟嘅。咁喺機場翻工嘅人士，佢哋無可避免係睇成係高風險、高暴露嘅人士，即係有機會接觸。咁所以咧，第三針接種咧係的而且確係有需要，希望佢哋減低嗱，依、這個風險唔係減到零，但問題我哋希望減低咗個佢自己感染嘅風險，同埋佢傳俾他人的風險。 明白，好啊，唔該曬曾醫生。